早晨啊，你哋好啊，咁啊，朝头早6:10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有翻晨光第一线啦。寻日咧就因为台风嘅关系啦，咁所以咧晨光第一线咧就休息咗一天，咁啊都系年终无休噶啦，咁啊但系冇办法啦，遇到风雨咁啊都要让一让嘅，咁啊等大家可以听翻啲最新嘅风暴消息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嚟到咧就2023年嘅7月18日早上嘅6:10啦，咁啊见到农历咧就6月初1嘅早上嚟噶啦，咁啊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啦。平时呢开始晨光第一线是星期一来的，今个星期开始晨光第一线是星期二来的，不过仍然无损，就是我们对于工作想快点跟听众快点见面那个的心的。而在29度的气温都提醒你一套戒备信号生效的。直播室里面有小白在这里， Vicky 都已经回来，转头会跟你们大家见面的。 晨光每日一格， 明天咧系呢一个重要嘅日子，系乜嘢呢？就系、是、DSE 放榜啦。好多应届嘅 DSE 考生啦，佢哋都会开始紧张啦，开始咧就系、是、喺今日夜晚咧，可能会谂好多唔同嘅事情，应该点样部署啊？之后应该点样去到调整自己啊？选科方面嘅策略又应该系点呢？呢啲咧留翻俾啲专家讲。咁但系咧，都系要老土讲一句。人生的挑战呢何其多。如果你现在想起你自己在 DSE 整个预备的过程入面，你有没有尽到自己的努力呢？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其实面对着成绩呢，任何成绩都好，都不需要太担心。因为总是呢，你是一个会懂得预备的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你完全都冇准备，就已经盲中中入咗市场，哦，考埋添啦咁样。咁你呢一刻更加需要改咗呢一个盲中中去到做人嘅心态。如果我哋太多嘅时候唔立定决心去到做好任何一件嘅事情嘅话咧，事情总系冇办法做得好嘅。所以今日咧上最大嘅一堂，唔系话俾我哋知道我哋嘅分数。而是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不是一个还是吊儿郎当犹豫不决的人呢？ 靠两手向你 时间嚟到6:16，揾嚟呢首系作品嚟自 Beyond 嘅《不再犹豫》。时间嚟到早上嘅6:16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6:17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睇睇出边嘅天气方面先，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嘅。我朝头早翻嚟嘅时间咧，见到好大好大嚿黑云啊，咁啊，准备落雨嘅，唔知而家落咗未啦？最高嘅气温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咁啊，离岸吹强风，咁啊，高地间中吹烈风噶，风势逐渐减弱噶啦，咁啊，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咁啊，接近周末嘅时间咧，咁啊，天气方面咧会稍为好转咯。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7%噶，咁啊，都系要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啦，喺早上嘅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系生效嘅。好啦，咁啊揭报纸嘅时间咧，见到有一个咧都系因为疫情中断咗嘅计划，嚟紧啊有机会复办，就系、是、一个叫做离岛游计划啦。咁啊17号开始咧，即系寻日啊都已经接受申请噶啦，不过应该大家就挂住个风啊，就忘记咗佢啦。咁啊，今次亦都鼓励咧就合资格嘅团体啦，例如系学校啊、制服团体、非政府机构，以及咧就社区同埋地区嘅团体啦，前往离岛举办活动噶。嗱，成功申请嘅机构咧可以免付船费噶。咁啊，往返计划咧就覆盖嘅离岛嘅一啲嘅举行活动嘅。其实运输署嗱，呢个运输署噶，运输署自2012年开始咧就推出呢个计划噶，主要都系为咗推动离岛地区嘅经济，咁啊减低团体举办活动嘅交通开支噶。今日亦都咧就系希望带动一下啦离岛嘅渡轮服务嘅乘客量，而为咗配合疫情期间嘅社交距离措施，其实喺2020年至到2022年咧，啊当其时咧就暂停咗噶。咁啊，附近有啲咩岛系涵盖嘅咧？包括咧就长洲啦，大屿山方面咧就譬如梅窝啦，平洲南丫岛就包括咧榕树湾同索罟湾。都是有呢啲地方嘅一啲叫做离岛嘅渡轮服务啊，其实更加咧就将呢个扩展啊，将呢服务扩展至到来往大屿山，譬如系东涌啦、沙罗湾同埋大澳，以及咧就马湾嘅渡轮服务。运输署都准备好噶啦，点样准备好啊？就印制晒啲宣传海报啦、小册子同埋申请表格，亦都将会透过咧就教育局啊、等等，譬如社会福利处啊、民政事务总署向公众咧发放更加多嘅信息嘅。如果啲团体有兴趣嘅，咁不妨谂一谂，点样可以带动咧就系呢个离岛嘅文化，去到咧就系俾我哋一班啦香港嘅市民等大家有机会去到离岛嗰度咧就欣赏一下同埋玩一下啦。早上嘅时间29度，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佢哋石山街 ，Way Out。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 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执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一时起之后誓要出走，再不便追究，到我那你快上手，唱唱我那麻烦别拉扯我，陪我到某一夜，再说半句话亦然多，到到我那你快上手，再见我秒变变变多。 别再讲心里感受，别再三给我挑逗，直接删走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修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若是起之后誓要出走， 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便追究。 到过我那，你快上手，唱唱我那，麻烦别拖垮我。 各位早晨啊 ，Ficky 咧都翻到嚟直播室入面啦。琴日八号风球，唔知道咧大家有冇出街咧？我自己咧就留咗喺屋企啦。咁其实踏入夏季咧，开始咧个天气咧都唔稳定噶咯，经常咧都会有落雨嘅出现啦。有阵时出街嘅时候咧都未必着到水鞋噶，咁就好容易整污糟我哋对鞋啦。特别咧有冇听过咧就系、是、啊着白色鞋嗰阵咧就特别咧系会落雨噶。咁咧，所以大家啊，究竟喺着咗呢啲白色鞋出街嘅时候，又整污糟咗，又可以点样做呢？嗱，如果咧落雨天嘅时候咧，着咗白色鞋，其实好容易咧就会，就算佢干翻啊，都好容易咧令到佢发黄啦，睇起上嚟咧好似好污糟咁样。咁点样呢？如果你屋企有白醋同牙膏嘅话咧，咁就啱啦，就可以将佢加水嚟到稀释，浸下佢咧就可以变翻白噶咯。如果真系冇嘅话，又点算好呢？洗米水啊，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原来洗米水咧真系好有用噶。就算你屋企冇白醋，只要你有洗米水嘅话咧，都得可以咧将佢嚟到浸下对鞋。浸下之后咧，再擦翻干净佢，就可以变翻白色噶啦。除咗白鞋之外啊，吓帆布鞋嘅污渍咧都系好难洗得甩噶，甚至乎咧有阵时洗唔甩嘅时候咧，反而会令到嗰个污渍咧越整越大添。咁如果你屋企又冇白醋嘅话，又冇牙膏嘅话，可以点样做呢？ 就是用啤酒啦。原来用啤酒咧浸佢五分钟嘅话，然后用一啲纸巾包住佢，放喺一个阴凉嘅位置，等到佢咧干咗嘅话咧，同样都可以令到帆布鞋变翻白色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都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都可以令到我们的生活呢更加变得简单一点。就算是落雨都好啦，有了这些这么好的小知识，这么好的小智慧，落雨呢就不怕整污糟对鞋啦。 初你那模样，干一杯啤酒谈笑着，年月的歌匆匆唱，渡过高低日常，就算今天季月星空，始终都也为我怕一生宽恕与原谅，委曲中仍然微笑着，两线牵臂好收养，但步又不擅长，愿你可与天边把真心话放任唱，求别了的人云上终于可愉快，都重遇，期盼是你衷心欢快，俗套的世界，趁不上你这种话，最广最阔无敌。初你那模样，羞于心底里仍发亮、哦、年月的歌匆匆唱，任性小子于路上，亦记得当天干杯干出心里杀伤，求别了的人云上中是你衷心欢快，俗套的世界，衬不上你这种话最广最宽无点心态，期盼到将来云上高歌到月意，旅途上能锻炼直到可向你启齿，又碰杯笑说又衷心意。 黄建文的暂别手。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新闻嘅简报，之后咧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嘅，大家记住留翻喺度。然后咧，普通话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留喺度同大家见面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随住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逐渐减弱同埋远离，本港普遍风力将会继续缓和。预料泰利嘅外围雨带今日仍然会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当泰利对本港嘅威胁解除嘅时候，将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证实，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多间晶片制造商高层会面，又说布林肯将这次会面视为分享他对行业和供应链问题的看法的机会。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美国考虑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之际，和英特尔、高通和辉达等英国晶片制造商高层会面，讨论对华政策。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当日就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进一步限制对华晶片销售，并且敦促拜登政府允许业界继续进入中国市场，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半导体商业市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克里米亚大桥遇袭事件是恐怖袭击，并且将袭击归咎于乌克兰，说国防部正是准备对这次袭击作出回应。普京和国家和地区官员召开会议评估袭击的影响的时候说，已经有多个月没有使用克里米亚大桥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提供补给，形容袭击是残酷和毫无意义的行为，又说袭击中受伤的女童因而失去父母，要求当局向女童和她的亲属以及因为克里米亚大桥关闭而陷入困境的人提供援助。另外，普京说袭击造成大桥路面严重受损，好彩桥墩并未有破坏，他要求尽快展开修复工作，又说大桥已经是第二次遇袭，要求当局就确保大桥安全提出具体建议。埃及首都开罗市北部一座住宅大楼倒塌，造成13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一上午，倒塌的住宅大楼高五层。事发的时候，大楼内一共有14个人，除了一个人受伤之外，其余13个人都证实死亡。当局说，事故原因是因为一楼的业主为了扩大面积，违规拆除室内部分墙身，他已经被安全部门逮捕。埃及楼房倒塌事故频发，今个月16号北部亚历山大省和布海拉省各发生楼房倒塌事故，一共造成5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六点，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 21.4 度、东经 109.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一带。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电信工程， 我是创意组的监制， 我是播 报 主 持， 我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叫 Terry， 是来自频道导播及节目编排组。印象比较深刻的工作经验是遇到突发播放安排，又或者突然准备名人回顾特辑等等，例如 Uncle Ray 过身，我哋立即揾翻十几二十个相关节目，好快睇系咪适合播出。经上级同意后，即晚安排出街。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港区人大代表黄锦良分享港区人大嘅工作，仲有全国人大代表吴永嘉。 好多人誤會咗咧，全國政協委員或者係人大代表咧，係一啲政治花瓶嚟嘅，真係唔係嘅。 逢星期三晚上七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Vicky。 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嚟到六点三十七分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啦，同埋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咁啊，最近咧睇到一个消息都几特别。 嗯。 咁啊，话咗原来七月五号嘅时间啦，咁啊有一间学校嘅朋友，黄凤玲中学嘅，系啦，咁啊东华嘅，咁佢哋学校咧就一行十八人咧，中学生咧。咁我哋展開咗一個咧，就係跑步嘅叫集訓嘅旅程。 嗯， 即係睇到我都覺得，咦，哦，真係幾好喎！點解我中學嘅時候冇呢啲嘅咧？ 集訓啲咩啊？ 佢哋就去日本嘅沖繩，就集訓。咁啊，集訓啲咩咧？就話要喺七天嘅時間入邊啦，就要跑一百公里嘅旅程。咁、我覺得咧，其實都相當之開心。即係第一。我自己都喜欢咧，就系呢一类型嘅活动同埋练习嘅。 系 咁，如果能够即系有幸嘅话，咁啊去外地练习啊或者体验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啦，咁但系讲到呢一班嘅同学仔咧，嗱，你计翻，首先如果平时有练习嘅话咧，喺七日入边跑一百公里咧，其实个数字就好似好多。 嗯， 但系听起上嚟嘅唔系每一日要跑好多嘅啫。好啦，我当你去同埋回程嘅时候都唔跑啦，咁当你五日，咁、所以五日咧除翻嘅一日咧系二十公里，每一日咧就一个半马咁样计啦。 嗯， 好啦，咁即系冲绳条路咧，其实都跑得都几容易、几爽朗嘅、因为冲绳一个嘅细细地嘅岛啦，系啦，咁就算你由呢一个喇叭机场你 check in 咗之后啦，咁你当你冲绳嘅可能叫中南部开始啦。開始跑，跟住圍住沖繩跑咁樣，其實都好容易咧，就湊夠一百公里。同埋啲路咧，其實好多都係幾平坦嘅。 即係可能只係朝頭早跑，係咪啊？ 其實如果你跑 半馬啊嘛， 係啊，跑半馬嘅話，其實你每一日咧，即係如我當你慢跑啦，真係慢跑啦，我攞。全马嘅时间同你跑半马，我当你每日攞四个钟头去到凑够呢二十公里。 嗯， 咁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辛苦， 好多 系啊。但系相反咧，咁当然我冇佢哋冇即系报道冇讲到佢嗰个集训嘅系统到底个强度有几多啦，即系会唔会限时啊？会唔会有啲加埋啲，譬如系高强度嘅训练咁冇讲啦。咁、但系就咁听落嘅时候咧，我觉得都几开心嘅、即系令我会谂到，如果我读中学嘅时候。老师同我讲，喂，有个夏令营、集训营，咁但系呢个集训营系要坐飞机嘅， 咁、我都会 好多人都会参加。 系啊，咁都系睇 budget 啦，唔系个个都去到嘅。 咁又系。 系啦，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咧，即系听起上嚟，觉得学校会好全面啊。 嗯。 即系好多嘢俾我尝试，甚至乎系夏令营，咁佢一定系有老师同行啦。 嗯。 咁老师呢啲咧，即系如果政府冇分定嘅话啦，佢攞唔到分定嘅话咧，咁即系要自费啦。 嗯。 咁所以我又觉得咧，系几特别嘅一个体验，即系成日都系谂住。睇电影先至有啲咁热血嘅事噶嘛，一齐去集训，然后就一齐集训完之后翻嚟咧，就可以令到譬如可能佢哋足球队嚟嘅咁样，可以令到队波更加团结咁。 团结啲系 嘅。系啦，咁当然啦，亦都冇特别讲到咧，佢哋系有冇系咪自己系一队球队啦？唔知道 高年级生嚟嘅系咪？应该中 佢就系话中学生啫。 哦，净系中系啦， 净系话中学生啫咁。咁、其实佢哋亦都有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曾经咧都练习过嘅。 哦，除咗冲绳系咪跑步队、田径 系啊？有机会跑步队噶， 系咯 系咯。咁你会喺沙滩练习啦。 嗯， 沙滩跑步咧就相当辛苦同埋吃力嘅。 系啊，因为你嗰一下唔食力啊嘛。因为我都做过一啲咧以前中学嘅时候有啲训练啦。又唔系话去到咁劲嘅，咁但系我哋都试过跑沙滩，同埋喺沙滩嗰度去蹲，嗰啲叫咩蹲，即系踎低起身，踎低起身嗰啲，系、啦，咁都真系吃力嘅，因为唔系地下食住力啊，你会踩落去嘅时候咧，你唔实噶嘛个地下系沙嚟噶， 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起嗰下啦，落嗰下其实都好辛苦，所以跑沙滩都唔系咁容易噶。 跑沙滩犀利啊！我以为就系黄飞鸿先至会喺度林二当自强，哦，原来啲学生都已经跑沙滩啊咁样。咁呢班學生咧，亦都會去，譬如大嶼山嗰度咧，就做集訓啦。另外亦都會跑即係喺香港一啲公路嘅長課啊。係啦，長課意思就係話咧，可能都會我哋今日就跑30公里咁樣啦。咁其實喺香港要湊夠30公里跑咧，咁跑嘅地方你可能聽落都幾誇張、幾遠噶啦咁樣。咁所以佢哋都係一間好熱血嘅。團體啊，即係我會覺得令到啲學生咧就可以喺多方面嗰度咧就諗多啲。有陣時候我聽啲教學專家講啦，咁其實佢哋都話，如果要小朋友去到懂得專注嘅話咧，其實俾佢哋有陣時候走多啲出邊。即系室外嘅地方练习多啲咧，系可以令到佢哋读书嘅时候更加专注嘅。佢哋喺出边咧跑步嘅时候，可能都习惯咗专注啦。咁佢哋就一读书嘅时候，个专注力都会喺度，即系个专注嘅习惯就已经有。咁变咗佢哋读书嘅成绩咧，可能都因为呢啲原因咧，就得到一个几好嘅进步，都唔出奇噶。 咁呢两个仔仔应该又跟你跑下山啊，行下山啊，系咪都专注力都 OK 啊？ 佢哋啊。佢哋開始嗌咩噶啦？嗌辛苦啦！ 哎呀，嗌攰啊！ 嗌攰啊！所以就隨緣啦，呢啲就隨緣啦嚇。 晨光百科。 好啦，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天气方面啦。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咁啊当地间中吹烈风噶，咁啊风势逐渐减弱，海有涌浪，展望啊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咁啊周末啊天色就会稍为好转啦。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咯，咁啊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啊继续生效噶。希望啲恶劣嘅天气咧就快啲远离我哋啦吓！啊，今日见到咧都几多呢啲嘅叫水果皮啊，啲果皮咧原来都几多妙用嘅，都几特别啦吓！好啦，例如咧就系西瓜皮，西瓜皮咧咁啊，当然有啲人就话喂，食完西瓜皮之后咧，嗰个嘅西瓜皮就可以我嚟捽下块面啊，走暗疮。其实如果我哋俾太阳咧晒咗好耐，即系呢个毒嘅太阳晒咁耐嘅时候啦，我哋皮肤就好容易咧红得好犀利噶。原来呢个时候就可以将咧就西瓜皮敷喺晒红咗嘅皮肤上边。呢个系因为西瓜皮本身亦都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咁啊可以咧就系叫滋润一下我哋嘅皮肤，咁改善得到咧就肌肤发红嘅症状噶。好啦，另外苹果嘅皮啦。苹果皮可以做啲乜嘢呢？就可以喺啲家事嗰度用啦。如果我哋嗰啲譬如沙煲冷餐，发现咧个锅底嗰度咧有啲焦黑咗嘅痕迹嘅话咧，用一般清洁剂又冇咁容易就去除呢个污垢。喺呢个时间啊，就放入一啲嘅叫做苹果皮啦，加水啊覆盖咗呢一个苹果皮嘅同埋呢一个嘅叫做pan嘅高度啦，加水落去之后啦，如果有机会可以再煮一煮，咁啊苹果皮入边嘅酸性物质咧就会溶出嚟，咁啊可以令到呢个焦黑咗嘅沙煲冷餐个底咧，咁啊叫做冇咁容易 去到繼續黑落去啦，咁可以容易啲洗啦。咁如果你話譬如檸檬皮咁，當然可以除臭啦。另外啊，其實咧就雪櫃用咗好耐都可以咧，又用檸檬皮咧去到辟臭嘅、哦。好啦，同檸檬皮好似嘅一個叫金骨皮，其實佢係一種天然嘅清潔劑嚟嘅。原因就係因為由於果皮含有咧就金骨油嘅成分，咁啊係一個好用嘅天然清潔材料嚟嘅，所以就可以用喺啲日常嘅清潔嗰度上面啦。好簡單嘅啫，其實攞出呢個金骨油嘅分離技巧咧，就係先將三至到四粒嘅叫做金骨啊，佢哋嘅皮咧就剝咗落嚟，咁啊撕碎佢，放入個鍋入邊，大概加500cc 水啦，煮滾咗佢之後咧，就再用細火咁啊繼續加熱大概15分鐘。啊，呢個步驟咧，咁啊可以令到金骨嘅皮嗰啲金骨油咧就釋放出嚟啦。之後咧就可以將呢一個煮咗嘅皮啦就撈起，等呢個皮攤凍咗之後咧，就裝入啲乾嘅噴水壺嗰啲樽入邊，你就可以用噶啦。仲有啲係咩咧？仲有啲柚子皮啊，柚子皮就可以做呢一個燜香啊、蒸油啊，咁啊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啊，成日都話我哋想天然，想天然咁啊，坊間就好辛苦揾一啲天然嘅物品啦。其實你買個柚子翻嚟，然後 step 咗佢入邊個肉，咁啊出邊嗰個皮咧就已經可以俾你我嚟就做呢啲驅蚊啦。咁啊特別啲叫做今日就開始亦都會更加多嘅落雨嘅雨水啦，咁可能啲蚊咧蚊患亦都嚴重噶啦，咁如果大家可以嘅話咧，試一試呢啲果皮啊嚇，咁啊都係夏天經常會見到嘅果皮，可以幫得到你喺日常生活入邊，咁啊更加方便同埋驅走曬啲蛇蟲鼠蟻，咁人咧都醒神啲啦。 谁又待你写信？ 呢首作品嚟自陈海彤啊，结局之前一页，29度嘅气温，一路戒备信号继续生效，6:49有今天早上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都会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咧，就系同茶有关嘅一啲知识噶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7月18日继续饮茶，大家一朝早叹咗杯茶味咧，继续有茶艺课导师阿诗喺度嘅。 Hello，Vicky，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今日咧我哋讲红茶同埋黑茶咯、其实当中有冇啲咩特性噶？ 其实红茶、黑茶咧，我哋就话比较适合喺一啲天气比较凉啲，又或者冻啲嘅日子去品饮嘅、 所以而家就唔啱饮啦。 咁又唔系，即系有时候有啲朋友成日出入冷气地方，你都会冻噶嘛。因为呢两个茶嘅类别咧，佢都会系比较保暖啲，又或者令到你个人会系暖身啲， 系 唔系讲紧佢个温度问题，而系讲紧佢自己嘅特质问题。尤其是红茶啦，我哋都会话比较暖胃嘅。 哦，咁所以其实翻 office 嘅女士啊，或者男士都可以好啱饮呢一个红茶同黑茶噶咯。 系啊系啊，红茶、黑茶、黑茶，尤其是可能系一啲熟普洱啊，又或者系一啲叫做砖茶嘅类别咧，会系比较适合啲嘅。红茶嚟讲啦，咁红茶可能啲人接触得比较多嘅，会系一啲叫做西式嘅红茶啦，白雀茶啊，早餐茶啊嗰一类。咁但系我哋就话啦，呢一类型嘅茶，如果佢系一啲茶包嘅款式啦。佢會偏碎嘅，咁偏碎嘅話咧，反而佢入邊有好多內含物質，容易啲出咗嚟。咁有機會可能對你個胃嘅刺激都會係比較大啲。咁我哋就話中式嘅茶葉嚟講，比較多會係一啲完整嘅圓條嘅茶葉嘅話咧，其實相對上會係好啲嘅，會係比較溫和啲。 咦？咁會唔會就係如果想去 poopoo 去洗手間嗰度飲紅茶會比較好咧？ 嗱，呢個就視乎翻個人啦。點解咁講咧？因為的確有啲朋友反而佢哋係學你話齋飲紅茶，佢係會容易啲去洗手間嘅。有啲朋友可能會係普洱茶，有啲可能會係烏龍。睇翻究竟你嗰個去 poopoo 係健康地想去啊？ 唔係瀉嘅， 係咁所以呢一个真系好睇翻你对嗰个茶嗰一个适应嘅程度啦、 明白。 咁红茶呢一个就系我哋比较大嘅范围啦，比较常见嘅一啲比较中式啲嘅红茶，例如我哋会有奇门红茶啊，又或者系嚟自云南嘅功夫红茶啊等等。 功夫茶啦，就系叫 嗱呢一个功夫茶咧，就唔同平时你会见到啲人咪摆几只杯仔喺度，跟住然之后有个茶壶，跟住佢会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听过嘅就系叫做关东巡城、韩信点兵呢一类， 系 唔系嘅？ 系另外一类嚟嘅， 即系呢一个冲泡方式上面嘅功夫同我哋呢一个云南功夫茶嗰一类型系唔同嘅，系啦，因为嗰个功夫咧，如果你话其实除咗云南功夫茶，头先讲紧嘅一个奇门红茶，都会有啲人称之为可能系叫做功夫茶等等。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入边咧会系制作嘅工艺上面好复杂，或者制作嘅程序好多，我要用好多嘅人力物力。咁所以咧，佢叫做功夫茶嘅意思係咁講。 哦，即係多功夫啲嘅， 係啦， 唔係真係嘣嘣嘣嘅。 係啦，就唔係話沖泡嘅時候嗰一種嘅功夫茶。 明白。咁有冇話其實雲南功夫茶啦，同埋呢一個奇滿紅茶，其實會唔會當中佢哋嘅味道啊，或者特性又係點樣？ 會記得，因為奇滿紅茶又叫做世界四大紅茶之一。系啦，系一个比较出名嘅茶类啦。咁呢一个红茶嚟讲咧，啲外国人佢哋会形容佢嘅香气叫做奇门香。 奇门香， 即系好特别咁样，佢已经系叫做奇门红茶啦，嚟自呢个地方啦。咁佢就特登安咗呢个名俾佢，佢呢一个香气特别出咗嚟，就系叫做奇门香啦。咁我哋所形容嘅，可能有啲人就会系觉得都系嗰种花蜜香会系比较明显啲啦，甚至乎会有啲会系带多少少兰花香喺入边啦。红茶嚟讲，佢整体嘅滋味咧，嗰种甜咧都会系比较突出啲嘅。 会唔会都系因为好似上次咁有啲虫虫咬过？ 呢一个就冇虫虫咬过，就唔关。即系虫虫事嘅， 系本身嘅 制作工艺令到佢嗰个甜味就会再多啲， 系啦，明白。 咁呢一个云南嘅功夫茶都系嘅，佢个滋味上面可能会系再浓郁少少喺入边。 咁所以其实如果想饮啲甜甜地嘅红茶，就可以拣佢哋啦。 系啦，甚至乎有一只红茶，我哋称之为正山小种。 蒸散小眾， 蒸係 正統個蒸， 正係啦，正統個蒸。 我以為蒸添， 唔係，係啦，蒸散小眾係一個都多外國人認識嘅茶嚟嘅，因為我哋稱之為佢係紅茶嘅鼻祖。 哦， 係，咁就佢係第一隻出去其他國家嘅紅茶。 哦，第一次見世面嘅， 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會即係好多外國人都會認識呢一隻茶。咁傳統嚟講，呢一個茶佢哋係會係有用呢一個松木去做一個煙燻。 哦，有煙燻嘅喎。 咁但係因為嗰一個地方咧，正山小種咧，佢係嚟自可能桐木關啊嗰邊，但係嗰一個地方咧，佢哋而家已經禁止咗，唔俾你再砍伐松木噶啦。 哦，咁所以而家好少噶咯， 好難你可以揾到真係有松木煙燻過嘅正山小種嘅。咁如果唔係話代表冇，係你禁住我呢個地區唔俾我去係砍伐松木啫，咁我咪喺其他地方可能砍伐完之後運入去，咁所以變相嘅 cost 會高好多。咁當然啦，如果我要個 cost 係低嘅話，我就變相我唔做呢個步驟。 哦，咁就冇咗個木薰嘅效果啦。 係啦，係啦。 咁如果有咗木薰嘅效果，係咪就係出到嚟個味就會 smoky 啲嘅？係 啦，哇，即係好似都係同咖啡嗰邊有少少類似。 有少少唔同，因為咖啡嗰啲係烘焙，又或者你好似焗完餅乾啊嗰一種感覺啦。正山小種嗰一種煙燻咧，有啲人話啊，有少少嗰啲類似火腿煙燻， 煙燻火腿嗰啲味道， 係 啊，好得意喎。 會係有少少嗰一種感覺。喺一边嘅，但系饮落去咧，佢都会带多少少桂圆啊、红枣嘅甜味喺度。 哦，所以有带甜嘅，有带一啲芬香嘅味道嘅。 系啦， 都好特别， 烟熏嘅一种感觉，会系嗰种反差，会系啊闻落去好似好 strong 咁样。 系咯，个感觉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就系又甜又咸咧。 咁又未去到咁咸，即系话就话闻落去好有嗰一种火腿啊嗰一种感觉啫，但系未至于 味道上系有火腿 啦。 OK， 好，咁喺黑茶方面咧，又系点噶？ 黑茶我哋如果你话香港人嚟讲比较多人熟悉嘅，咁就一定系普洱茶啦。咁、尤其是熟普洱都会系相对上比较温和啲嘅、如果都系头先讲句啦，出入 office 可能有啲人比较偏寒凉、偏冻嘅，咁你可以饮多少少呢一个熟普洱、三普洱，除非你年份好高啦。即係一個好老年份嘅三普洱咧，就會温和啲。如果年份好 young 嘅，五年左右呢啲年份咁新嘅話咧，其實佢哋嘅刺激度都會比較高啲。佢哋嘅 character 相對上都會係偏向似綠茶嗰一邊嘅。 哦， 係啦，呢、這個就係同佢哋製作嘅手法有關係。因為黑茶尤其是普洱茶，我哋話哦越陳越香，即係我要擺翻佢一定嘅日子，再攞出嚟去做個品飲。熟普洱咧，就因为佢额外再加咗一个工艺，一个人工发酵嘅工艺，我将个十几廿年浓缩咗做，可能几个月我就已经完成啦。咁、所以咧就偏向比较温和啲嘅。但系三普洱如果我要追求去到咁温和嘅话，可能我真系要摆廿几卅年。咁所以呢个就系三普洱同埋熟普洱嘅分别。 咁所以如果平时假设我觉得自己系寒凉嘅。我就飲熟普洱， 又或者你睇翻心情，即係你嗰日你覺得自己比較凍啲啊，總之你成個人係一個好鬱鬱悶悶嘅狀態，可能你會係中意飲翻一啲熟普洱，一啲温和啲嘅感覺。咁、但如果嗰日係比較神清氣爽嘅，你覺得舒服嘅，可能你會係中意一啲生普洱嘅感覺。 咁可唔可以生普洱就係加翻啲紅棗啊，又或者生姜嗰啲得唔得嘅咧？ 都有一啲客人有問過，哦，可唔可以咁樣去加嗰啲唔同嘅調味料落去啊？调饮茶咁样，咁其实理论上你同手摇茶一样，只不过手摇茶我加糖加奶，咁但系呢一个三普洱我就谂住加其他嘢去炖翻匀佢，咁呢一个就唔系话完全唔得，但系个味道上面系咪你接受到嘅嘢咧？咁就另计啦， 要试啦，系咪？ 系啦，咁我哋不嬲都唔 prefer， 尤其是有啲靓嘅三普洱，你咁样沟咗出嚟嘅话咧， 嘥咗， 系你饮唔翻佢原本嘅味道，咁所以好少可我哋都会话啊，你沟啦。咁好少可会做呢一样嘢， 劝喻大家唔好啦。 系，除非你系真系好想一个养生嘅状态咯，即系例如红茶，我哋都话哦，有啲朋友真系会轻轻再加少少其他嘅一啲养生嘅，例如咩红枣啊、杞子啊咁样 桂圆啊嗰啲。 系啦，因为嗰啲你真系着重于养生，你唔系 focus on 个味道。 明白。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又讲完红茶同黑茶，不如下次咧我哋就讲下关于有啲茶嘅嘢食啦。 好啊， 因为我真系忍唔住啦，我想快啲讲。下个礼拜见。 好啦，今日六点五十九分啦，转头会分途广播噶吓，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二十九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啦。晨光第一线，咁啊，先有小白啦，同埋 Vicky 喺度咧，就同各位听众先睇一睇一啲叫做射击练习通告噶。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另外系今日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有翻 Didi 喺度啦。 早晨啊，我哋见面啦， 见面啦， 系啊。 虽然即系一日啦，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就好似即系休息咗一天咁样啦。哇，好似好耐冇见 Didi， 上个星期五又见唔到你啦，上个星期五阿姑啊嘛。 系啊，跟住之后都系阿姑放假啦，一个礼拜都。 哦。 二三四系我嘅，星期五就系 Ivan 啊。 哦，咁啊，听众要留意住啦吓。 系啊，咁啊，大家都开开心心讲下交通啦，系咪？ 好啊。好啊，好啊，交通方面如何呢？ 好啦，今朝早咧就收到宗坏车报告嘅，啱啱就喺屯门啦，新界嘅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噶，经过就要小心啦。咁另外啦，较早前码头围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码头围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荣光街嘅中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咧就重开啦。咁另外深水埗嘅基隆街咧，较早前都系爆水管，基隆街介乎白洋街至到界限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诶、欸，快靓正喎、 啊，系啊，最好就系快靓正啦。 系咯、 啊，回复正常啊，复常复常啊。 系啊，我而家途经呢个狮山隧道嘅时候咧，咁一日二通行都开通咗好耐啦。 系 啦，咁啊嚟紧就咦，仲有几日啫？ 系啊，红隧啊，呢礼拜啊，大家真系要快快脆脆搞掂啊，换翻去啦。 系啦，其实我想讲咩咧，就系见到狮隧咧，佢嗰啲本身有啲收费亭噶嘛，拆紧啦都已经。 拆緊 係啦，有啲都已經拆咗添啦， 係係啦，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拆咗噶啦，咁啊希望即係遲啲連啲收費亭即係僅餘嗰啲咧都拆埋佢，咁啊希望可以令到嗰個道路方面更加暢順啦。 係啦，咁啊大家都要小心咯，即係拆咗佢，但係始終咧入去隧道嗰個位啦，都係得嗰兩條行車線。 係啦， 但係就方便啲嘅。 樽頸啊，始終都係樽頸嚟 嘅。但係起碼咧，你唔需要停低俾錢好好多嘅。 係 係啊，大家留意翻。 噓一聲咁啊去咗啦。 係啦，記住噓一聲啊，紅隧啊，今個禮拜真係噓一聲去。 係啊， 咁啊大家要快快脆脆搞掂。 仲有人未申請嘅話咧，快啲啦！ 申請曬好多，都不過某啲人咧就應該未申請嘅，但係都盡快搞埋啦。 個別人士啦， 我都申請咗啦。 你都申請咗，唉，咁啊， 好方便咯，而家 係啊，方便好多。咁啊，今朝早咧都有啲嘢提一提大家。咁咧，運輸局咧就計劃咧，明年開始咧，第一季咧就會咧喺50個路口設置一個叫做實時交通燈號調節。 係。 幾好㗎，因為實時交通燈號調節啊。咁樣咧，呢個系統咧就會希望咧喺50個路口裏邊咧就加設嘅，咁啊調節一個嘅系統啦。喺交通燈柱嗰度安裝呢個咩咧，就係感應器，可以實時偵測同埋分析到咧喺路口等候嘅行人數目。咁啊停車線 咁智能啊， 梗係話香港係咩啊？呢個大都會嚟㗎嘛，國際點可以再落後㗎？快馬加鞭啊！ 加油！ 你見到我幾肉緊啊？ 係啦， 咁樣咧個停車線前等候嘅車輛數目啦，同埋車龍嘅長度都會偵測到嘅。 哇！咁叻仔喎， 就可以自動調節到咧。可以自動調節到最理想嘅綠燈嘅時間分配，盡量減少道路使用者嘅等候時間。你知點解？其實咧，啲道路使用者好得意嘅，見到冇車，個燈未轉咧，啲人會衝噶。 咁衰 係啊，咁又唔好咁講話衰嘅，可能佢哋趕時間，但係好危險咯。係啊，其實唔係咁好。 因為有時即係一個，我成日都會覺得啦，譬如揸車都有盲點啊嘛。係。咁你人個盲點冇咁大嘅，咁但係咧，你有陣時以為啊冇車啊，會唔會自己？ 哇！以為咯，如果唔係點會咁多交通意外？ 係啊。 以為呢兩次其實累死好多人。 係啊，可能有啲車突然間轉彎就轉過嚟咧，即係最經常會見到啲人衝燈又最危險嘅就係咩？就係十字路口。 冇錯。 即係左望望。又望望冇車，原來喺後面轉彎轉過嚟。 系 有阵时啲车好危险啊！ 不过我揸咗车之后咧，就会发现咗咧，有好多人咧 cut 线唔打灯。 系噶， 系啊， 同埋一路 好规矩， 同埋一路 cut 线一路打灯咯。 咁我就觉得哎呀，好紧张。对于我呢啲新手嚟讲，系如果大家真系打翻灯嘅话，我谂其实道路上面咧系会安全好多。 系嘅， 俾大家知道你想点啊嘛。 亦都见到人打灯想过线嘅时候咧， 让下人， 让下人啦。 我又好唔中意啲人系都要怼住你个尾，让俾你。 有啲就见到你打灯即刻俾油噶嘛。 系啊，其實就唔好咯， 相禮讓會好啲咯， 係 會少好多意外， 多啲禮讓好啲咯， 係咯，有意外嘅話，第一唔好啦，第二就係就算個意外唔係你嘅。都影響到成條行車線啦， 所以咪口號成日都講咯，交通零意外，香港人人愛咯，我真係希望係咁樣。我繼續再講埋呢一個實時交通嘅調節先啊。咁話完都幾犀利喎，喺呢個立法會咧申請嘅撥款要6000多万喎，推動呢一個智能交通管理啊。咁另外咧佢嘅維修啊保養咁都要錢嘅，咁啊200多万啦。咁好啦，原來咧上年東涌市中心已經有8個獨立嘅運作燈控路口已經係實施緊。 有啲咁嘅事？ 係啊，原來上年東涌嘅市中心有8個。獨立嘅臨時嘅交通燈號調節器已經係用緊嘅啦，咁覺得用得唔錯喎，咁所以就繼續希望立法會去撥款，再繼續成立呢50個嘅路口嘅設置實時交通燈號調節系統啦。咁相關路口就已經安裝咗啦，喺東涌。咁同埋咧之後通過咗路口時出現嘅延誤時間咧，原來可以減少咗大約係5% 至10% 嘅。 哦， 係啊，咁啊唔錯，5%。 其實個系統咧一有少少改動咧都好麻煩嘅，即我意思即係話其實個系統係比我哋想象之中更加複雜。因为你路口不是只是牵涉过这个路口。 当然啦。 还有整段后面那些可能没有这个 AR 系统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会影响其他那些车龙啊，或者其他那些、叫做人流啊这样的。 所以这个监察系统很重要咯。是不 是 啊，另外再讲埋啦，运输和物流局呢就计划啦，就是相关这个推展的计划啦。那50个路口的设置一个的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呢就会怎样分配呢，就会安装有20个在港岛、9个在九龙、8个在新界东、13个就在新界西嘅，咁局方咧就希望喺2024年第一季就开始展开呢个项目，咁预计喺2025年咧就开始陆续咧就喺拣咗嘅，即系头先我讲嗰啲嘅路口啦，就会开始设置呢个实时交通灯号嘅调节系统啦，希望可以测试完成之后投入运作，成个项目预计2027年中咧就会完成嘅，咁、快快脆脆咁啊，当然啦，好似你话斋咁复杂嘅嘢，当然系唔可以一两年嘅时间搞掂啦，咁所以都一段长嘅时间，咁如果呢一个做得好嘅啦，所以東涌試咗 OK 嘅，咁而家再加多50個呢一個嘅系統，咁之後陸陸續續咁樣加咯， 係啦， 因為都要錢同時間噶嘛。 係啊，咁佢又可以 sense 到嗰個車嘅人龍啊、車龍啊各樣嘢，其實肯定係。再自己調節之後咧，大家係更加快嘅，呢、這個即係大家都好樂意見到啦。有啲交通燈咧，其實喺外國唔知香港都有、有部分嘅，我估係咁樣嘅，就係話佢寫到明係 sensor 燈嚟嘅 ，sensor 燈跟住點咧？就係、譬如你揸車嘅時候啦，你一定要停喺佢嗰個白線前面，係如果你唔停喺白線前面，我諗住啊，我留翻多啲位啦，諗住好心啦。咁、那個交通燈會唔喐㗎喎， 係 啦，即係俾 sense 唔到有架車喺度 ，sense 唔到有車喺度咧。 佢又繼續咧，可能俾前面嗰扎高速公路嗰啲車咧，就咧你繼續行啦咁樣。因為高速公路有陣時都會有啲燈位，可能停一停，俾啲小路嘅車轉出嚟噶嘛。 冇錯。 咁有陣時咧就會有呢一類型嘅交通燈嘅。咁如果你架車唔停翻近呢個紅燈咧、原來喺外國有陣時就唔著噶啦，永遠都唔轉燈噶。 係。 啲小路永遠出唔到大路噶啦。 咁香港而家呢個 sensor， 我諗相信會好好多嘅，先進好多咯。 我都覺得係嘅。 嚇，同埋真係嘅，好似我屋企樓下咧，我啲坑到嘅，哇！一轉燈等成分幾鐘啊，所以好多時咧。都盡量咧快快脆脆咧可以過到啊，都過咗去。因為一轉咗燈咧，要等咁耐時間咧，又唔係好想咯。咁所以啊，幾好嘅呢一個叫做實時嘅交通燈號調節器啊，咁啊大家可以好好咁利用啦。行人又可以享用到，揸車嘅朋友又可以享用到。 大家咧就呢度咧就慳咗一分鐘，嗰度啊慳咗幾分鐘， 同埋少咗啲危險咯。啲有咗好多人咧，真係好心急嘅性格咧。哎呀，見到明明係冇車嘅，你都仲係仲未轉燈，我過啦咁樣。 係啦，咁又咧。就可以我哋治到呢啲心急嘅人，因为连心急嘅人都会知道，嗰呢个自动嘅系统咧会好快脆就俾我行噶啦，唔好心急啦咁样。 安全为 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几好嘅， 几好几好，唔错唔错，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至于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Vicky 啦，唔知啲喺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底下，出边嘅天气系如何咧 ，Vicky？ 今日嘅天气咧真系麻麻啦，虽然琴日咧八号风球咧就已经落咗波啦，咁但系今日咧我见到好多云啊，个云咧都几厚啊，灰蒙蒙咁样嘅个天空都系。 咁啊灰蒙蒙啊，咁但系嗰个会唔会话热啊，落紧雨啊，各样嘢咧？ 嗱，而家我哋咧喺广播度咧就未见到有落雨住嘅。咁但係呢个空气都翳翳焗焗咁样湿湿地咁样，咁所以大家都係咯盡量带定呢一个雨具出街会比较安全啲啦。 咁大家留意啦吓，咁係嘅，咁天文台都提咗我哋啦吓，咁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所以呢拎定啲雨具啊或者着水靴得唔得啊今日。 是啊，着水开就梗系最好啦，最稳阵啦，系咪啊？ 系啊， 唔惊啊嘛，有咩事都有，即系可以唔使惊对鞋湿咗嗰阵时，即系只脚湿咗咧，好唔舒服噶，即系翻到可能 office 啊，即系冷气又冻咧，只脚就潮晒皮咁样，个人都冻啲啊，吓，系啊，因为你湿咗嘛， 系嘅，不过你攰形攰声就得人惊啲嘅， 系啊，唔知道大家咧上个礼拜咧有冇睇，即系望下个天空咧，都见到咧有一个叫做高积云。 高積雲， 小白你有冇見到啊？ 高積雲係咪即係嗰啲好似一片片魚鱗嗰啲雲啊？我有冇記錯？ 係啦，就係、是、咧，有啲人都會稱呼佢係魚鱗雲咁樣啦，一嚿一嚿細細地咁樣喺個天空度一片咁樣好靚。我自己咧嗰日就喺室內嘅，咁所以咧就冇睇到。咁但係咧喺呢一個社交媒體上面咧，見到好多朋友、好多人咧都影咗個天空擺咗上網。咁我見到哇，真係好靚喎！咁其實係咩嚟嘅咧？咁其實高積雲咧係中雲嘅一類啦。咁佢就係個體積比较细啦，一粒一粒一粒咁样嘅，就好似啲鱼鳞咁样啦，有似好似瓦片咁样，有啲咧就会好似波浪形状咁样嘅。咁其实佢系点解会有咁样嘅状态出现呢？其实高积云咧系由普通嘅云变化而成啦，你可以想象下就是一嚿好大嘅云咁样喺个天空度，然后咧当有呢一啲水分好充足嘅时候，然之后天气又好唔稳定嘅时候，空气上升嘅时候咧就会好似咧。斩开咗啲大嚿嘅云啦，就会令到一大嚿云咧变咗一细嚿、一细嚿、一细嚿嘅呢个积雨云噶啦。 哦，咁样嘅。 系啊，而夏天嘅时候咧，多数咧就会出现喺呢个天空上面嘅。有阵时咧见到呢啲嘅积雨云咧，就等于咧会有雷雨。 哦。 咁唔知系咪就真系咁样啦？因为上个礼拜见到噶嘛，前几日，然后咧就挂咗八号风球啦。 哦，哇！即系睇天啊，真系好方便，即系知道啊几时又有雷雨又剩。 系啊，因为有以前咧，啲人都讲过有呢一个鱼鳞天啊，就一定咧不雨亦都疯癫啊，有冇听过？ 哦，冇咯，第一次听我呢个 鱼鳞天不雨也疯癫啊！ 哦，咁样嘅，咁样嘅系。 系啦，咁可能都真系有少少关联嘅，咁但系唔系咧？咁我哋都要睇翻天文台嘅报告咧，咁啊最准确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唔该晒 Vicky，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咧，等我同各位听众一齐睇睇啦。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咧咁雨势较大，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噶。咁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噶。咁可有涌浪。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咧仍然都系有骤雨。咁接近周末嘅时间啦，天色咧就会稍为好转啦。而家咧就见到系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就属于2至3，咁至于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继续生效噶，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大学入边啊，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系啦，小白喺度啦，咁啊 ，Vicky 都喺度嘅。咁啊，今日咧，继续咧就同阿 Ringo 咧就讲讲呢一个嘅叫做港车北上啊。咁有好多嘅路标啊，甚至乎停车场咧，其实我哋都即系伸手接触嘅时候，即系我谂好多人都唔会话成日喺呢一个内地国内揸车啦。咁我哋仲有啲咩路标？话停车场，我哋进入嘅时候要注意咧，净系话左右睇。咁我断嗰停车场，我都要买多支棍嘛，系嘛 ？OK， 好 系啦。 嗱，咁咧我讲咗少少泊车嘢先啦。 好啊，好啊。 停车场啦，咁咧就大家都要留意嘅。一般嚟讲咧，即系如果喺内地我哋有睇车嘅人士咧，其实除咗停车场咧，路边都有啲 S 位嘅。 哦 ，S 位系。 但系要留意嘅，喺 S 位咧，比香港系容易泊车嘅，因为点解咧？司机位咧，因为喺右手边啊嘛。 吓， 咁而我哋通常系泊，因为右上左落，我哋泊翻右边咧，所以你个人咧就望到个车位。 啊、就 反而我哋香港咧泊 S 位唔同吓、香港泊 S 位咧，我哋因为咧就系、是一般嚟计咧就系、是、我哋会泊左边啦，咁司机位咧就喺你另外一边。 明白。 咁咧。所以咧係容易一啲嘅，咁當然啦。不過咧，如果你要拍 S 位嘅時間咧，如果你拍另外嗰邊咧，就要小心啦。因為點解咧？佢咧就係話你拍左邊嘅 S 位嘅時間咧，你前面咧有對頭車，同埋後邊咧有車嘅喎。咁咧呢一個咧，我哋特別要小心。咁正話你提到咧，就喺拍停車場咧。嗱呢一度咧，我俾個 tips 大家。咁國內咧，而家好多停車場咧，佢講咗㗎嚇，佢咧就已經咧係用香港嘅我哋叫做燈牌車咧，我哋叫車牌識別。咁好多時都係冇問題嘅。咁不過咧，你俾錢咧就有問題喎。 誒係喎。 因為點解咧？你入咗去，但係你用咩俾錢方法？ 要用翻國內嗰啲支付系統啦。 系啦，咁咧第一咧，你就要用翻即系好似你正话话斋啦，就系用一啲国内嘅 Alipay 啊、WeChat Pay 啊， 佢哋支付系统。 不过呢度咧，亦都讲多啲咁多 tips 俾大家咧。 系， 我最近因为咧七一都上去， 系， 咁我咧喺香港咧就申请咗一张咧某一个银行嘅我哋叫做双币卡， 系 双币卡即系两地嘅， 系。 咁同时好好啊，嗰张双币卡咧。佢就會送埋我一張咧，就 ETC， 即系 ETC 咧喺國內咧所有隧道啊，等等咧，你可以 直過 車收費， 系啦。 咁而嗰個雙幣卡咧就幫我嘅 ETC 綁埋噶啦，咁變咗咧，另外、除咗喺隧道咧，佢又可以自動過唔使俾錢咧。原來咧，當你去到停車場咧，你將呢一張咁嘅 ETC 卡掹咗出嚟，其實好似八達通一樣啊，你拍卡咧。原來喺呢啲停車場咧，都可以用得到 嘅。哦，佢拍嘅形式，定係要食入去，如果跟住吞翻出嚟咁樣㗎？ 啊嗱，佢個ETC 咧就有一個座擺喺車頭，當你過隧道咧，就好似易通行咁樣咧，佢就自動扣費嘅。 哦， 咁但係咧，嗰張卡咧，其實就你用嘅時間先至拍入去嗰個座上高。 明白。 好啦。咁但係當你如果喺停車場咧，佢就唔會認你呢一個位置噶嘛，你就要自己拍卡噶嘛。咁、你就將 ETC 咧掹出嚟，好似八達通咁樣， 咁啊， 我嚟拍卡用， 幾有嘅。 咁一嘟咧，佢就扣到錢啦。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對於港人一個非常之方便嘅。如果喺車場嚟計， 係啦。咁呢個真係都要留意。頭先你一提及到譬如隧道各樣嘢咧，我真係好奇想問一問啊。其實即係國內我點樣即係過隧道嘅時候咧，係咪每一條隧道都係要收錢，定還是有部分又唔使收錢？我點樣可以即係揾到嗰啲收唔收錢嗰啲隧道㗎？同埋高速公路又使唔使俾錢㗎？ 嗱，一般咧，而家高速啊等等咧。大多數咧，90%咧都係要收錢嘅。 哦，即係唔係好似香港咁樣直行㗎啦？ 冇錯，冇錯啦。不過咧，都係好文明嘅。如果譬如好似我正話咁講，我有張 ETC， ETC 咧即係話電子繳費咧，咁咧通常佢喺隧道前咧好早咧。 佢啲俾你話俾你聽，左邊右邊咧有 ETC。咁如果譬如好似我架車，我咪裝咗 ETC 啦，咁我就直行，唔需要停車嘅。佢會認你咗 ETC。不過咧，大部分90%+咧，佢都有人工收費嘅喎。咁、咧，人工收費咧就話，如果你冇其他嘅 payment 嘅話咧，佢可以用即係人工嘅收費。不過咧，所以咧，第一你除咗上去揸車之外咧，你要帶定啲人民幣咧。咁如果人民幣咧，就話你當你要俾錢嘅時間咧，好似你正話提得好啱嘅。如果人工收費咧，除咗你隔離座位咧係有個乘客，佢可以左邊幫你俾錢，因為通常咧都係左邊咧。咁、收 费 喺左边嗰度， 系啊系啊， 系啦。咁如果真系冇咧，一般嘅做法咧，好文明咧，佢哋都会有一个棍，例如一个棍一个兜，佢、就会咧响收银嗰度咧，就系、你要开窗啦，当然系咪？ 系、 就伸入嚟咧，你右手边嗰个司机位咧，你就可以咧抌钱嚟俾佢，佢走咗。 哦， 真系如果人工收费啊，开咗窗。佢冇支棍落嚟俾你咧，对唔住啦，你就要停低车拉起手就，你要落车俾钱啦。 哦，咁样嘅，咁呢、這个要特别小心喎、啊，呢、這个 系啊， 系啦。如果佢 可以咧，不过我都劝喻咧，如果有机会经常上去国内咧，尽量咧其实而家 ETC 咧我正话讲间银行咧就喺香港可以申请得到， 哦， 唔需要过往咧。就要過國內去申請 ETC， 咁、其實都好方便嘅，佢、又唔收呢一個管理費啊等等，咁、其實對於我哋港車北上咧係一個非常大嘅幫助嚟。 係啦，咁呢個 tips 啦，如果即係聽完之後自己都仲想選擇喺即係人嗰邊收錢嘅話，咁啊又驚佢冇支棍，自己準備支馬魚棍咯，係啦，找錢 嘅， 係啦，咁係啦，咁如果嗱停車場仲有冇啲特別嘅提示佢哋？佢哋多唔多嗰啲斜位泊嘅咧？我見譬如西方國家咧，佢哋比較上多嗰啲斜泊位嘅。停车场嘅 嗱、国内好嘅，国内啲停车场大多数都系好大嘅， 系啊系啊， 甚至咧你去到某几点咧，我同你讲咧，你可以如果你有 ETC 啊俾钱啊，或者有啲Alipay 俾钱咧，甚至你可以去一啲咧就我哋叫智能停车场， 系 智能停车场你到门口摆低，跟住咧你拍卡，入咗你嗰个车牌号咧，其实就佢。自動派入去，好似個貨櫃箱咁。 係啊係啊，嗰啲我都好有型啊！ 入曬去，然之後咧，你走嘅時間咧，你預多兩三分鐘，派完卡咧，就某一個入口同埋出口嘅指示咧，你就喺度等架車攞車。咁呢個咧，對於國內咧嗰、那個停車場咧，其實比香港咧。是我哋叫现代化好多噶啦。 系啊，我都期待住香港更加多呢一类型现代化嘅即系停车场。咁大家排队，然后就等下车过嚟，几疏乎啊！系啦，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我哋下个星期又再即系讲下喺国内揸车方面咧，有啲乜嘢特别啊？我哋需要注意啦，系嘛？唔该晒 Ringo， 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7:3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泰利横过北部湾一带，并且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随住泰利逐渐减弱同埋远离，本港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会喺短期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泰利嘅外围雨带会继续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克里米亚大桥遇袭事件是恐怖袭击，并且将袭击归咎于乌克兰，说国防部正是准备对这一次袭击作出回应。普京同国家以及地区官员召开会议，评估袭击的影响的时候说，已经有多个月没有使用克里米亚大桥，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提供补给，形容袭击是残酷和毫无意义的行为。另外，普京说袭击造成大桥路面严重受损，幸好桥墩未被破坏，他要求尽快展开修复工作， 又说大桥已经是第二次遇袭，要求当局就确保大桥安全提出具体建议。泰国前进党党魁皮塔话，再次获得寻求执政的八党联盟支持提名他出任总理。国会联席会议将会在明日开会，再度表决总理提名。皮塔上星期差51票才能够当选，而且只是取得由军方委任的上议院13个议员支持。皮塔昨日和八党联盟开会之后，说上议院不能够阻止他再度获提名，他正是寻求更多议员支持。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七点，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 21.5 度、东经 109.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一带，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随着泰利逐渐减弱和远离，本港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在短期内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泰利的外围雨带今日会继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啊，喺屯门黄珠路啊，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嗰度嘅快线咧，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有啲塞车噶。龙尾去到龙日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龙日村。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咧，早前因为受强风影响啊，咁嗰度咧曾经系有封路措施嘅，现时嗰度封路就开翻噶啦。不过青屿干线咧仲系有强风措施，咁所以车速限制咧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深水埗基隆街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啦，基隆街介乎白洋街至界限街嗰段咧，继续系要封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劳工处就快举办饮食、零售、酒店业及中高龄就业招聘会。 我知道7月20号和21号在旺角蜜花信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60几个机构参加，有很多饮食、零售、酒店业和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学友社社长伍德基，放榜当日记得准备好以下嘅物品啦。 文凭试放榜之前，大家不妨影印定若干嘅资料，包括身份证、学校嘅成绩表、学习概览、活动嘅记录、推荐信，呢啲升学单位都需要攞嚟用嘅。放咗榜之后，将文凭试的成绩单影印定备存，从而看看哪些专上院校曾经有条件取录你的，拿着他的通知书去到院校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获取录的机会。当然事前又要计划定有哪些院校是需要打听或者前往，从而列定一个找学校的清单。当然如果无需要周围频扑，可能就要想定自己有什么其他学位调改的需要，在网上来报读一些专上学位的课程。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放心啲啲 DSE， 我系晨光第一线小白白元浩。放榜之前，当然要保持轻松心情，不如试一试减压呼吸法。吸气五秒，闭气五秒，呼气五秒，闭气五秒。记住佢，一觉得自己压力大，用最简单嘅方式令到自己保持心情轻松，放松心情，先至系战胜挑战嘅最大关键。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7:38星期二的早上，翻工翻工， 开心开心， 系啦，积极积极，系啊，积极啦。咁啊，琴日叫打风啦，俾到一日叫假期或者休息，大家咧应该都制造到个长假期出嚟啦。能量方面系饱满少少嘅咁样。咁啊，应对一号风球啊，依家仲系啊。咁啊，翻嚟嘅过程之中咧，其实都真系仲有啲风力嘅。 嗯， 虽然未至于吹到呼呼声啦，但你都感受到，哇，都真系继续系吹住啦。 系啊，不过头先听新闻咧就话短期之内会落晒波噶啦， 系啊，落晒波，正所谓有上有落，同个股市一样。咁啊，问下两位拍档啦，咁啊，其实打风嘅时候咧，有做啲乜嘢，同埋有啲乜嘢嘅观察咧？嗱，我见到咧，小白喺个 I G 嗰度啊，同啲公子咧喺个堤坝嗰度咧，小小地啊，感受，其实唔系追风，佢唔系追风， 系啊， 佢其实咧唔系，都唔系，其实咧，我估佢出去掉垃圾啫，出翻去，跟住掉垃圾嘅过程系咁要拍低，其实一两三分钟嘅，咁、我估即系俾啲小朋友感受下两三分钟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去抌垃圾嘅，我估 系啊，咁啊，梗系啦，即系反正都系垃圾系一定要抌噶啦， 佢啲自尊屋嗰啲系要咁噶嘛，系咪 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真系嗰句啊，安全情况底下啦吓，咁、但系除咗你话去即系感受下啲风力之外咧，咁啊亦都有喺屋企咧谂多咗活动咧。同小朋友玩，即係多咗啲親子時間啦、即係非常好 bonus 咁樣啊。咁有啲咩玩呢？咁都未，因為我就完全冇開到嗰啲，譬如係要用屏幕玩嗰啲，就同佢玩嘅、 你諗住健康啲，玩下啲桌上遊戲咁樣係咪啊？ 桌上遊戲有啦，有同佢玩呢個飛行棋啦。除咗飛行棋之外，就有同佢玩呢個射擊遊戲喎、你估唔到點玩啦？咁就喺屋企嗰度呢，咁你都知道屋企有啲 figure 噶， 系啊， 咁啊攞啲 figure 出嚟就直头好似摆到嗰啲 摆阵咁样， 主题乐园咁样，咁啊有个架啦，摆晒啲 figure 喺上边，跟住贴晒纸嘅，呢个咧呢只大只啲，咁啊高分啲，嗰只细粒啲，但系系啦，咁如此类推啦，咁啊同佢咧就用嗰啲嗰啲枪仔，即系射女黐喺埲墙嗰啲，啜啜子弹啊， 我知道， 用嗰啲啜啜子弹就射佢哋落去，咁啊射到嘅话咧，又有几多分啊？ 喂，但系啲 figure 咪会撞花嘅咯，跌落地下。 哦，咁啊下低铺张毡噶嘛。 咁样好啲，系啊，因为我喺度谂，即系你储得嘅 figure， 虽然你唔系狂玩啫，你都 系心头好嚟噶， 系咧，应该都中意啊。如果唔系抌咗啊，系咪先？所以我原来下边铺咗张毡，咁啊几好，将屋企设计为一个咧 小型游乐场啊， 冇错 啦。咁啊叫阿仔仔咧都有帮手咧去到设计呢个小型游乐。场嘅，佢好笑， 佢攞咗啱咧豬肉送出嚟， 做咩？ 佢擺喺度啦，呢個都係目標嚟噶。我同佢講，阿仔係唔會射得跌佢嘅，因為個規矩係要射跌佢啊嘛。 唔係射中佢，係射跌。 要射跌。 如果真係中咗啊，姐姐係要掃啦，攞出嚟就要攞嚟吸啦，何必咧咁樣？你同佢 我都有同佢講過， 有啲嘢愛嚟食嗰啲咧就愛嚟食，愛嚟玩嗰啲啊，愛嚟玩分清楚咁樣。 係啦，咁啊都幾好啊，即係做下啲有獎遊戲。咁如果射中咗嘅，咁咪攞啲現成嘅零食啊獎下佢咁樣咯。 係，咁 好 Q time 㗎呢啲遊戲， 好開心係咪啊？ 係 係啊。 佢哋知唔知你係因為打風所以唔使翻工？ 佢知，佢哋知㗎。 嗯， 係啊，佢哋都有問。原本其實尋日咧係我兩位小朋友嘛。 畢業禮係嘛？ 原本細嗰個就係 last day 嚟嘅、 哦、 ，K1 嘅 last day 嚟嘅。 哎呀， 咁就冇咗個 K1 last day 啦。 係啊，咁就完咗啦。 等 K2 啦，跟住就 咁啊，好難忘嘅。咁、嗯、可能佢心諗仲 希望佢記得、 啊、可能佢中意同爸爸一齊玩咧。 心諗喺屋企玩下模型啊，玩下呢啲仲好咧。Vicky 咧，你咧有冇帶小狗出去小小地散下步啊？咁 有啊，即係都係要同佢哋喺唔落雨嘅情況底下啦、啊。當然都會同佢哋落街街咁樣落去散下步咁樣啦。咁開心嘅，因為多咗一日假休息，可以瞓翻多啲，瞓翻足啲，個人都開心啲。 有冇瞓到幾耐啊？知唔知自己？ 我琴晚啊，瞓咗即係前一晚啊，前一晚我起碼瞓到十一點幾、十二點晏晝先起身。 鐘頭啊，如果用鐘頭嚟計， 足十二個鐘啦、 啊。我瞓咗十六個鐘啊，好叻 啊！哇，你咁犀利嘅你。 因為前一晚我哋仲喺度講緊話啊，第二日使唔使翻咧咁樣噶嘛。 我一陣先講啊，前一日做咗啲乜嘢，我一定要講，我一定要講俾你聽，好瘋狂呢件事。 好啊， 聽曬你。你讲先 系啦，咁我就带啲狗狗落去跑下步咁样啦，佢哋好开心啊，追住 佢哋跑定你有冇粉跑噶？ 我冇，我自己去感受下啲风景。咁我哋屋苑咧安全嘅，咁就系俾佢哋跑下步啦，即系喺唔落雨嘅时候，佢哋好开心啊，玩树叶玩到，因为当有少少风咧，吹起咗啲树叶咧，啲树叶好似一个细嘅龙卷风咧，佢哋又追住嗰啲树叶啦，佢哋自己放电，好开心啦， 即系好似自己追住条尾咁样。 系啊，冇错。咁除咗即系带佢哋落街之外咧，即系自己喺屋企中意。可以睇到套戏啦，好好地咁样去休息一下啦，我觉得好开心嘅。 睇咗咩戏啊？好似好开心咁、 我专登拣咗套笑片，系啦，咁喺一个串流平台睇咗一个笑片啦，咁好开心嘅就系讲一个未婚夫同未婚妻发现咗佢嘅未婚妻嘅父母咧，原来系盗贼嚟嘅，咁样总之当中咧系好好笑嘅，咁就过咗个好开心嘅晚上啦。 咁啊好啦，咁头先讲到树叶咧，都值得一提啊吓，今日咧翻工嘅过程之中咧，咁啊真系见到咧啲清洁嘅哥哥姐姐咧，咁啊负责咧要扫地啊咁样，咁即系向佢哋致万二分嘅敬意啦。即系当我哋有畅顺嘅道路翻工之际咧，其实喺五六点嘅时候咧，即系食环署嘅清洁人员啦，外判又好，唔外判又好啦，总之一律都系致敬嘅，即系都好努力咁去扫翻啲树叶啊，或者跌咗落嚟啲嘢啊，整歪嗰啲垃圾桶。雪糕桶啊，嗰啲茄哩垮啦嘢咧，咁其实佢哋系最第一线啊，即系佢哋真系神光第一线啊，即系第一线去付出啦，为到个香港咁样，咁所以都真系好厉害 啊！即系我自己行经一啲道路嘅时候，见到佢哋咧就喺度即系扫紧咧，我都会觉得辛苦。呢条路咁大条，咁其实你见佢哋一定系分晒岗位噶嘛，我啊负责边几条街咁，但系每一条街其实嗰啲树枝啊，有阵时啲树枝都几大嚿啊，系啦，咁又要将佢摆好佢啊。先抌落个垃圾箱入边啊，所以其实系辛苦。喂，不过讲翻，如果你话譬如我住村屋嗰啲咧，我哋啲村民自己，因为我哋即系食环署就唔会入嚟个扫噶嘛，我啲村民自己扫，因为我哋冇嗰啲管理公司。 嗱，呢啲咪可以有一个好嘅邻舍关 系。系啦， 即系你个。平時就喂白先生，好似我哋錄嗰啲家庭僱主嗰啲嗰啲有家庭友善啊，嗰啲第時大家會聽到廣播劇嗰啲咧，喂白生，咁你走出嚟清樹葉啊，跟住白生就會講係啊，條村我哋有份噶嘛，唔係唔俾心機啊，同埋咧我哋呢度咧偏遠少少，靠互相守望咧，咁大家先可以安居樂業㗎，咁樣係嘛？其实稿可以是我写，我建议呢啲广播剧咁样，唔系 anyway 啦， 奥哥写。 咁但系真系系咪啊？小华，即系你哋嗰条村就系咁样玩法啦。 系啊，都几好嘅，即系大家都系互相去到帮忙，所以邻里关系都几好。变咗我哋真系仲系过住嗰啲咧，系譬如大家有好嘢食咧，我有阵时你熟嘅邻居，你都会 share 埋俾佢。 系啊，系啊， 唔错。 咁啊，互相守望咧，其实将条时间线咧推翻去晨光第一线嘅群组咧，咁啊喺礼拜日啦。 系， 即系夜晚黑嘅时候，大家都已经喺度推演紧。喂，究竟小白使唔使翻工啊 ？Vicky 使唔使 翻工啊 ？O 使唔使翻工啊？我哋嘅监制 Fiona 又好紧张啊，咁啊，我哋嘅高层啊，阿信啦、啊、晴晴啊，亦、都咪落紧估，喂，究竟打风点算呢？咁样咁啊，有好好嘅安排嘅，其实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真系要讲呢一样嘢。我知道咧，其实有九成咧，礼拜一唔使翻工嘅时候咧，我真系谂都唔谂咧，我真系咧。好耐未试过喺电视机面前咧睇五个钟头温布顿，哇！温布顿 嗰场波 真系好好睇， 你睇咗啊？四个几钟头场啊嘛， 所以我咪瞓咗翻十六个钟咯。即系我印象中由十点十一点开始睇，跟住睇咗五个钟头。最劲咧系啲观众其实都睇足五个钟。 系啊，以网球嚟讲咧， 系啊， 呢个咁高能量嘅体育运动啊，仲要你系。佢單對單， 係啊， 跑你係自己跑，啊、追波係自己追。 咁 哇，四個幾鐘 我一路咧睇波，一路上，譬如上 Twitter 啊，或者上 Facebook 睇有冇其他人睇啦。全香港咧有好多平時唔睇網球嘅人咧，都同我一樣，因為你嗰晚咧唔係睇阿咩啦。睇下 Lemon 啦，就係睇做高域噶啦嘛，即係你嗰晚係得兩樣嘢睇嘅啫嘛，係咪先？咁我梗係唔睇 Lemon 啦，係咪先？咁我梗係睇做高域啦，睇下點輸啊嘛。喂，原來咧今年咧喺呢個温網嗰度咧，全部人即係唔係全部人啊，大部分人都希望咧。做高域輸，我唔知點解。 點改嘅？ 有陣時 新勝啊嘛。 係啊， 即 係 要試驗下、體驗下，係嘛？ 俾啲後生仔上啊嘛。正所謂啊，因為有陣時咧，人性咧都有種沉默嘅螺旋。我記得早一兩年咧，譬如拿度對祖高域啊，或者費達拿對祖高域咧，大家都期待係祖高域嘅。 係啊，得錯強負弱， 唔知從哪一天開始咧。今次呢一个温布顿嘅赛事咧，全部都喜欢呢位二十岁啊嘅艾卡拉斯咧，呢位新星啊，咁啊击败咗祖高域咁样，咁祖高域其实36岁啦，已经系咪先？年龄差咧相差16年啊， 系 同我同阿船仔一样啊，都唔止啊，好似船仔都唔止同我相差十六，应该系咪相差十六？ 差唔多啩？ 差唔多16年啊，咁样。咁啊，即系虽然就唔构成呢个比赛质素嘅障碍，咁啊，艾卡拉斯咧，2022年咧赢得呢个美国公开赛嘅冠军啦、第一次得到大满贯啦。其实咧呢一次咧，大家唔中意祖高域咧，系去到中后段咧，祖高域咧发脾气啊。 哦，佢抌球拍嗰个系嘛？ 系啊，抌球拍啊。抌球拍呢个咧， 整烂咗支棍添。 系啊， 佢自己支棍烂咗都算啦。 系啦、 啊，佢仲整烂埋， 整烂咗嗱，令艾卡拉斯系啦，即系嗰支棍啊。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咧觉得，喂，你明明系前辈嚟噶嘛， 点解沉得住气噶嘛？ 同埋输未输咯， 系啦、 啊，应该见惯世面 啦。有新星咪仲好， 你攞过咁多次，当然 温网佢都攞过啦。 系啦、啊，你攞过咁多次，咁让一次俾小将去攞，又调翻转头同埋。你失去咗呢个风度啊！你明唔明啊？有阵时比赛优胜劣败有好多 X factor 影响噶嘛？你嘅状态有冇生病？场地允唔允许？你做得好唔好？每个动作咁样，你做得唔好咁咪输咯咁样。咁但系即系。最后咧，结果出嚟咧，就真系发脾气。 系啊， 低 EQ 嗰人输咗啦。 佢自己咧，其实喺呢一场嘅温网决赛嗰度，都有两次咧，都跣低咗。 系啊， 系啊，即系见到佢都系真系所有嘅力都已经拱晒出嚟噶啦。 系咁，不过又真系为到祖高域讲翻两句好说话啦。其实咧，佢喺。比赛中途咧，腿部嘅肌肉咧都有啲拉伤嘅，咁、之后咧就开始失误就比较多一啲啦，咁样。所以呢五个钟头咧，对于我嚟讲咧都好疗愈啊。个疗愈嘅过程系点咧？你咧系咁听到两个马佬喺个网络上，咁样系咁嗌足五个钟咧，都埋嗌足有 take break 嘅咁。咁、 okay. 但系个感觉都几有趣嘅体验啊吓，咁啊，放心。嚟紧仲有机会打风，好似天文台话系咪下个礼拜小白吓？ 唔敢讲呢、這 个，系啊， 因为佢未形成啊， 系啊，睇下点样搞法啦。咁总之无论如何啦，希望晨光第一线咧，每个早上都陪住大家啦。 难估计到的天雨。来欣赏雨水倾注， 如冒险到失缩一处，也试试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由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所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每每刻有试验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景致太好。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储起，知觉仿似相机，随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冬去拥抱这刹那， Jason 陈柏宇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咧，我哋都分享咗，即系打风嘅时候咧，我哋做啲乜嘢啦？ 原先有啲想睇戏嘅，不过咧睇戏啲飞咧就红色晒。 哦，系啊，喺戏院啊嘛， 系啊。 咁我听闻啦，咁啊戏院嘅戏飞咧最多嘅卖得嘅话咧，都系一啲亲子戏， 系咩？ 系啦，加埋啲动画。 哦，系咩？反而呢、這个、 啊、 我自己可能咧，正所谓乜嘢人睇乜嘢啊？你系睇到动画同亲子戏啦。我睇到阿老师啊最劈、 哦， 老师真系一票难求，系、哦、啊，可能觉得现实世界唔够惊险啊，八号风球、嗯，你要挑战啲不可能任务啊。 寻日就可能因为即系惊啲小朋友屋企闷啊， 系啊， 咁所以呢啲飞都比较抢手。 系、啊、可能饮完茶之后又整啊，咁、 嗯、 不过即系我估好多人都唔使点外出嘅、 嗯， 有好多人其实都好幸福咧，住喺嗰啲大型商场附近咧、 嗯， 即系譬如你大型商场楼上咁，你根本就。唔使去一个户外嘅地方，你已经买到飞，又即系一站式咁样就做到呢件事，咁、嗯、绝对系安全啦。除非你个商场停电嘅啫，或者吹冧你个商场，咁啊暂时又冇睇到呢个报告，咁啊算系咁噶啦吓。 其实咧，最近咧都有一个调查，即系除咗打风之外，都有人咧翻咧翻查翻以前大家过往咧喺打风嘅时候咧有啲乜嘢会做。嗱、 哦， 唔知道大家以前细个咧打风会唔会都试过咁样做啦？咁、那个调查咧就系、是、有啲乜嘢会做咧？ 佢有十项嘢出嚟嘅，咁我揀其中几项同大家讲下啦。就係呢，喺打风嘅时候，唔知琴日大家会唔会啦，就係、是、突然之间会食早餐。即係平时唔食早餐嘅，但係唔知点解打风起咗身，但係又唔使返工啦，又唔使出门口啦，就会食个早餐。 不如饮个茶嗰啲 啊。我会喎、你知道我做晨光不嬲都唔食早餐㗎嘛。但如果放假嘅话呢、我会同自己讲 我要食个早餐。即係有呢个意识，因为我想俾自己身体嘅节奏呢同平时返工不一样。 有啲唔同嘅。 咁你个人先会 relax 到嘅，因 为。哦，即係有要俾自己有少少改变。 係啦，要改变。即係令思维上面都要改变，生活嘅、即系身体嘅节奏都要改变，你就会 feel 到原来系有不一样噶嘛、 所以话俾自己身体听，今日放假咁样系咪啊？咁咧有第二样嘢咧，都系觉得几搞笑嘅，就系、是、我都听过，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喺呢一啲突如其来嘅假期咧，佢哋都会即刻咧做嘅，就系、是、咧。假設如果一家人有四個人，佢哋就會即刻去玩一啲桌上遊戲啦。咁就算咧係一啲朋友咧，佢哋都會喂得唔得閒啊，過嚟屋企啦咁樣嘅喎。咁呢一個都係一啲打風球嘅現象啦。雖然有呢啲玩樂啦，但其實咧，我想話。其实都有一啲关爱队咧，系默默咧喺呢一个时间里面咧为大家付出嘅。咁、就系啲乜嘢咧？就系、是、有一个关爱队咧嚟到去当值啊，就去咧去深入一啲可能独居长者啊，可能会揾一啲咧低洼地区嘅居民咧嚟到去探访嘅进行。咁、其实咧有一啲咧就会去到呢啲社区会堂嘅一啲临时庇护中心啦，佢就会额外去提供一啲嘅饼干啊、杯面啊、干粮啊，甚至系充电器俾佢哋嘅。咁希望咧佢哋喺呢一个风球嘅时间咧都。都可以有一个好好嘅休息啦，同埋最紧要就系有充足嘅粮食啊咁样啦。咁、有一啲咧，亦都会特别咧，我觉得好好嘅就系去到一啲寮屋嘅居民嗰度啊，因为可能佢哋未必接收到一啲最即时嘅风球资讯啊，一啲天气资讯啊，咁佢就会去到嗰度啦，然后咧就会啊，可能攞啲沙包俾佢哋啊，因为嗰啲低洼地区啊、寮屋嗰度咧，可能去水嘅设施咧都未必咁好啊，咁佢哋就会提供一啲沙包啊，亦都会同佢哋讲啊，如果咧你遇到啲咩情况，即系水浸嘅话，你应该即时咧点样去帮佢喺屋企咧嚟到去了解，你可以去边一个高处嘅地方。 系啊，呢一样嘢可能大家住咧住一啲比较安稳啲嘅房屋咧、你就未必了解得到，譬如住寮屋啊，或者住一啲即系搭建房屋嘅一啲居民嘅一啲落雨嘅时候啲苦况咯。咁所以同 Vicky 咁样讲咧都啱嘅，你要有一个危机嘅意识咧，同埋点样可以安全一啲啦。正所谓都系嗰句啦，咁啊即系。个个都想住靓楼，咁但唔系个个都容许有咁嘅生活条件咁住，所以呢关爱队咧，其实都真系发挥到作用 啊！系啊，我都觉得好欣赏佢哋啊，因为佢哋系通宵间咁样咧，去周围去到寮屋啦，甚至一啲三毛大厦咧，佢哋好容易漏水啊嗰啲地方，咁所以佢哋咧都会去即系去嗰度了解多啲，了解下佢哋有冇需要有啲咩帮助啊咁样，同埋啱啱都有讲啊，即系阿 O 都有讲就系话有好多清洁姐姐啦、清洁哥哥咧，佢哋都会帮手去清洁街道，其实佢哋咧都会去。在路面情况咧，睇下啊，需唔需要啲树枝啊，甚至系垃圾大型嘅垃圾要帮手清洁。咁我觉得其实喺我哋打风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啊，好开心啊，唔使翻工啦，可以休息一日啦。但系其实咧，仍然有一啲关爱都系为我哋默默付出咯。所以大家如果即系喺街上面见到佢哋嘅话，都可以同佢哋讲翻声唔该啊。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星期二嘅早上，今日继续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早晨 ，Kenny。 系，早晨你好。 早晨，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虽然琴日咧港股就休市啦，因为咧打风咁，但系咧上个礼拜咧都有啲消息啦，包括咧就系内地啦，第二季嘅 GDP 咧按年增长 6.3% 啦，咁啊升幅咧虽然创咗两年嘅新高，但系咧仍然咧远逊于预期嘅 7.3 咁样。咁睇嚟咧好多大行咧都下调个预测，咁啊预料全年只能够保五啫，咁但系保到五都还 OK 啊，咁但系咧，股票市场咧都应声倒下啦吓，咁样好啦，咁啊 ，Kenny 今日咧分析，究竟系咪咧忧虑呢个经济复苏咧存有暗涌咧？睇法系点咧？交俾 Kenny 讲啦，唔该晒， 其实内地嗰个经济情况方面咧，咁我哋喺节目都即系讨论过好多次咧，其实都系有担心复常以嚟咧个经济嗰个系增速咧都系不似预期啦。咁尤其是咧就喺即系消费上边，你睇到咧就系琴日除咗话公布嗰个系GDP 嘅因素之外嘅话咧，咁亦都有提到呢个系零售销售方面嘅情况咧，都系比预期系差嘅。咁就其实再睇翻之前一啲数据嘅话咧。其實我哋都係睇到 PPI 或者 CPI 啦，咁 PPI 方面咧，其實我哋都睇到一個通縮嘅情況出現啦。咁而 CPI 方面咧，其實大家都開始好擔心會唔會話 PPI 方面嘅通縮咧就會傳到落去 CPI 咧，因為你睇到一個係內部需求方面咧都係仍然係疲弱嘅，咁所以嗰、那個即係提價能力咧相對嚟講咧。都係即係比較係弱啲喺度，咁所以形成咗咧，你見到 CPI 層面嘅話咧，都上一次公布都持平啦，咁啊環比方面咧都係下跌啦，咁都睇到一個即係壓力嘅趨勢喺度嘅。咁你再加埋今次咧，就睇到成組數字嘅話咧，都開始啦。第一就首先係個內需啦。第二咧就係個投資亦都增長放慢啦，咁尤其是當然就係受到呢個係房地產嗰個因素個環節所影響啦。咁另外最關鍵我哋要睇咩？就係話睇翻嗰個失業情況，因為我哋睇到呢個係六月份方面咧，就係嗰個大數啊失業情況就好似好 OK 咁樣，但係你睇翻咧，如果拆開嚟去睇嘅話咧。喺16到24岁嘅年青朋友方面咧，嗰、那個失業率咧係講 21.3% 喎，咁啊比佢之前嘅20.幾% 咧就再升上去，而且創咗新高喎。咁大家都知道啦，就10到24岁咧都係啲比較理論上啊係開始投入呢個係勞動市場咧，都係啲即係精壯分子啊，都係一啲係同埋高消費力嘅分子嚟噶嘛。咁但係就正就依一 part 咧。就係嗰失業率係最高嘅，所以都係可以好理解到咧，就話個消費市場方面疲弱嘅其中一個原因啦。 咁 Kenny 啊，既然你講開咧青年失業率咧，咁都想同你咧今日咧探察下依個領域喎，因為其實唔止 Kenny 講啦，其他好多嘅財金專家都有講，喂，原來咧青年失業率咧都幾影響成個國家嘅GDP 啊。咁我哋即係作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未必理解，喂，咁失業率其實又唔係全部。失业率就是青年失业率啫嘛，点解会好似拖住个三头马车个后腿咁样咧？咁而 Kenny 我都知道，依家我哋譬如复常翻啦，你都会有好多座谈会啦，你会去讲下 talk 啦。咁调翻转头有好多研讨会，你又会成为座上客啦。咁你去感受到或者你去了解到，究竟内地嗰个年轻人个失业率上升个原因何在咧？吓， 其实嗱，好多复杂嘅因素喺度，因为其实你睇到就首先啦，就系呢个系大围经济啦，其实我哋最高层次我哋就都讲即系中美嘅博弈啦，咁其实都好影响到好多系企业嘅出口嘅情况噶嘛，咁亦都系好多嘅外资进入呢个内地市场方面咧，其实都系减慢咗噶嘛，咁自然就令到好多企业方面咧个资本性开始减少咗啦，咁第二咧就系话最大嘅，我哋觉得最大嘅问题咧。就是之前嗰啲係新經濟同埋平台經濟方面咧受到整改啊，咁你睇完之後咧，其實都連隨就見到咩咧，好多嘅一個係裁員啦，即係無論呢個係大致騰訊、阿里巴巴都進行一啲好大嘅裁員啦，咁好明顯呢啲新經濟平台嘅話咧，就專係請年青人噶嘛，呢啲新經濟公司好少會請40-50岁人噶嘛，咁啊基本上咧都係請啲啱啱畢業嘅20-30岁呢啲咁嘅年青朋友噶嘛，咁正正呢一啲環節方面咧就係進行一個裁員喎。同埋都係咧，之前嘅整改咧，就令到好多呢啲咁嘅新經濟平台方面咧，就唔敢大肆擴張啦。因為大肆擴張咧，冇生意做都唔緊要，但係咧就會俾國家話你喺個無罪擴張啊、野蠻生長嘅話咧，就好大罪噶嘛。咁所以就大家都唔敢咯，去收縮咯。咁所以形成咗個情況就係話，呢一班朋友嘅話咧，就係特別受到重創咯。 咁除咗佢哋失业之外，定还是啲年轻人其实有工都唔系好想做，可能有啲啊啃老族，有啲啊调翻转头，其实咧即系都唔需要用咁多钱都生活到，因为短视频咁你都系叫做交个网费或者通话网络费用啦，意思就系调翻转头就系、食又唔需要食得好奢华咁样，咁会唔会系成个经济结构都有少少喺个 structure 嗰度改变？变咗咧 ，Kenny， 你去观察。 我觉得头先讲就系话系比较复杂嘅，其实唔可以单一一个原因。头先我哋讲过平台经济整个可能其中嘅原因，咁呢个甚至乎同个文化嘅改变有关嘅。因为而家我哋即系我哋国家都进入呢个系中产社会啦嘛，咁其实好多佢哋嘅父母咧，基本上咧嗰个收入都唔错啦，咁起码即系就算唔系好富有，都唔需要担心一啲即系生活嘅基本开支，甚至乎可以提供一啲生活费俾小朋友帮佢买埋楼添。咁所以即係其實香港嘅情況一樣㗎。如果香港你有留意翻好多比較年輕嘅朋友，其實佢都不心急地揾工㗎，因為佢都唔使解決日常基本開支啊，住又唔使解決啊嘛。咁所以自然就會延遲咗佢哋投入勞動市場都唔出奇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咁第二就頭先你講到啦，那個係工作模式嘅改變啦。咁而家翻工唔一定真係要翻工㗎嘛，可能你做呢個係 KOL 啦，喺呢個就抖音做個直播都揾到錢㗎喎。咁呢啲算唔算係一個工作咧？可能未必算係。卡入呢個勞動人口裏面㗎嘛，咁或者你係就做一啲係之前好多好興呢就做淘寶嘅客服啦，咁呢啲客服都唔係一個正式嘅員工嚟㗎嘛，或者甚至無論可能做一啲係外賣配送員等等啦，咁所以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呢一個問題呢係轉變咗嘅。 咁所以呢就要一层一层好似洋葱咁样，即好似剥茧啊咁样去了解返，喂，究竟呢个青年失业率点解上个月呢会升至到去 21.3% 啫，其实都要慢慢咁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如果唔系到时即係到时保五希望都保得住，如果唔系都即係要睇埋即係再出嘅 GDP 嘅数字呢究竟啊如何呢先可以睇到成个中国嘅经济复苏嘅一个 面貌。最重要都系我哋成日講就話要恢復翻嗰啲係企業啦，尤其是民企嗰、那個信心啦。因為我哋講嚟講去都係講，其實內地方面咧嗰、那個係貨幣存量啊、信貸嗰啲，其實唔缺嘅。即係你講錢其實唔係真係缺嘅，只不過點樣去令到啲人係令到啲錢去做投資消費，令到有流轉咧，有呢個係velocity 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噶嘛。 完全明白曬啦。咁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咁多嘅財金事件啦，同埋一個經濟面向嘅。今日早上多謝 Kenny， 聽日再同你傾，拜拜， 拜拜。 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是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为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被爱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今晚活在不停忆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愿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删除那些牵挂，呼气直至创把气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随半天让身心。Yeah. 悲伤的歌，反驳再反驳，留心听清听楚，别似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天歌。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无意中消散，今晚活在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燃烧着爱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删除那些牵挂，哭泣直至创把戏轻吹散，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若再遇前度也可开口讲你好吗，单身过得虽然有些不惯，相信独个亦会获得璀璨，邂逅与离别爱人如无法，下过他分手之时是我定了于过程，如度假每天的心情也淡雅。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思芬喺度噶。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咧，就由听日开始，一连七日咧，直到7月25号喺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噶噃。嗱，书展同期咧，仲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总共咧大约有700家嘅参展商。而今朝早咧，我哋就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就同大家讲下今年书展嘅概况嘅。早晨啊 ，Joe。 早晨啊，系啊，书展咧就系每年香港嘅文化盛事啦。展会今年咧就设有16个唔同嘅主题展区，将唔同类型嘅书籍分门别类，方便大家揾到自己嘅心头好嘅。今年书展咧亦都新设咗呢个国际文化艺术廊啦，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意香港赞助嘅，有29个国家同埋地区参与，包括韩国啦、印尼、越南、以色列、埃及、德国、比利时等等。各地的展商也都会带来当地文化特色产品，例如匈牙利就会带来他们自己发明的扭计式，法国也都会带来他们 1.3 米高的小王子像，多个国家也都会带来他们当地的艺术家画作，包括有下联游、墨西哥、文莱等等。行这个展区就可以一次过接触各地的文化了。欧盟驻港澳办事处、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瑞士驻香港领事馆同埋哈萨克斯坦驻港总领事馆仲会举行多场嘅活动噶，例如有小王子嘅玻璃木座工作坊啦，瑞士 Happy Lily 手绘工作坊等等，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阿 Jo 话，其实今年嘅书展有边啲嘅讲座推介呢？ 今年书展嘅年度主题系儿童及青少年文学，呢类嘅作品咧寓意深远，除咗可以启发儿童同埋青少年嘅心智，好多精彩嘅读物更加系陪伴好多人成长嘅。今年推介的九位香港作家，包括阿龙、周密密、韦亚、孙慧玲、梁望峰、潘明珠、潘金英，以及已故的君比和何子。当中有六位作家亦都会亲身来到我们书展主持讲座的。阿龙还更加是远道由加拿大回来香港和大家见面的，分享他在写作上面的心路历程。今年的名作家讲座系列呢，亦都邀请到很多知名的华文作家，包括内地的余华、马伯庸、罗振宇、许知远，台湾的黄山廖、本中文、杨道，香港方面亦都有张翠容、翁静晶和沈西成等等。当然亦都不少得外语作家，当中包括英国作家 Theodora Whittington 和 Jane Huang 对于中外诗歌有深入研究的徐嘉臣律师，亦都有香港儿童畅销的作家这个林海思，还有研究中国历史多年的 Marco Newton。 书展果然是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书展同场亦都会举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阿祖不如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买一张门票其实就行了三大展览。除了书展之外，运动消闲博览会有很多不同的体验等大家来试玩的，例如有赛马运动体验，有四米高的流动绳网，互动拳击沙包 VR 蛙艇体验等等。每年都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日本馆会展示他们丰富的日本传统文化，多个日本院士的代表会亲临现场推广他们当地的旅游热点，有宫崎、冲绳、岐阜、德岛、九州等等，大家还可以来和熊本熊影相添。展会期间还有多场的精彩活动，包括香港健美金像奖2023慈善公开赛的运动员预演、艺术体操示范、智慧术示范、郊游远足的分享会、香港生态旅游的攻略、充气直立板体验、垂钓亲子乐等等。而另外一个展览会零食世界也都带来过千款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气零食，包括不同地方的著名手信、怀旧本地的零食和健康的零食等等，大家仲可以亲临现场试食添噶。 活动的而且确系包罗万有啊！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话，可以上到去展会网站了解更多噶噃。三大展览一票通行，由听日开始，一连七日，湾仔会展见。 想知更多，即上香港贸发局网页查询。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泰利横过北部湾一带，并且移入广西内陆，逐渐减弱。随住泰利逐渐减弱同埋远离，本港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会在短期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证实，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多间晶片制造商高层会面，又说布林肯将这一次会面视为分享他对行业和供应链问题看法的机会。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同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喺美国考虑新嘅对华限制措施之际，同英特尔、高通同埋辉达等美国晶片制造商高层会面，讨论对华政策。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当日就呼吁拜登政府唔好进一步限制对华晶片销售，并且敦促拜登政府允许业界继续进入中国市场，话中国系全球最大的商品半导体商业市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即使俄罗斯退出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协议仍然要继续维持，并且能够在没有莫斯科参与的情况下运作。泽连斯基在每日深夜讲话之中提到，乌克兰是全球四亿人的粮食来源，非洲和亚洲都有权要求稳定，乌克兰、联合国和土耳其可以共同确保粮食走廊的运作和船只检查，形容对全世界都是必要。世界现在有机会表明垃圾是不被容许，必须要防止俄罗斯的疯狂行为。俄罗斯昨日向土耳其、乌克兰和联合国通报不再延长协议，认为协议签署一年来执行情况令人失望，继续执行是毫无意义。 泰国前进党党魁皮塔话，再次获得寻求执政的八党联盟支持提名他出任总理。国会联席会议将会在明天开会再度表决总理提名。皮塔上星期差51票才能够当选，而且只是取得由军方委任的上议院13个议员支持。皮塔昨天和八党联盟开会之后说，上议院不能够阻止他再度获提名，他正是寻求更多议员支持。不过他同时表明，若果再次未能够胜出，就会交由在五月大选中取得下议院第二多议席的卫泰党组建政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5， 日元 138.82， 瑞士法郎 0.86，加元 1.32， 人民币 7.173， 英镑对美元 1.308，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8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3。 日经平均指数报32673点，升28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55.53美元，卖出1956.1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0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随着泰利逐渐减弱和远离，本港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会在短期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泰利的外围雨带今日会继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健全街噶。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健全街。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龙日村，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青云路啦，同埋海皇路去翻黄珠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日村，咁亦都影响到青云路同埋海皇路去翻黄珠路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油泥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一段嘅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湖翠路。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青屿干线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啦，车速限制咧系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 V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清朝于成龙大人 ，Take 七 Action。 哇，好多钱啊 ！Cut， 你系咪搞错咗啊？于大人系清官，唔系贪官嚟噶。 想穿越时空见证于成龙的政绩，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广播剧《飞越时空于成龙》。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我要做得到是做些什么好呢？7月18号就是要为自己啊添置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吃和野饮，无论是家里又好啦，又或者你的 office 都好，增添一些东西啦。那你们如果是的话会增添些什么呢？ 哇，首先呢在增添之前呢要各自一啲嘢先。第一清下柜桶啦。第二就係因为屋企呢其实都有几多朋友嚟我屋企嘅时候呢佢会买几多糖果。 因为有小朋友 係啦。咁但係我係几唔乐意见到呢件事情发生嘅。因为呢有啲朋友呢可能佢直头去完外国旅行。咁然后佢哋返嚟嘅时候呢就买咗好多嗰啲橡皮糖啊。啲橡皮糖呢啲细路仔一含住佢呢又烂牙又剩啦，同埋养死唔好嘅习惯。 如果有颜色呢佢就会睇下。 我已经呢成日收收埋埋嗰啲糖㗎啦，嚟摆雪柜顶啊，唔俾佢哋知㗎啦。 佢会唔会偷睇到然之后爸爸我想要嗰个㗎咩？ 冇直头呢不过细路仔真係好善忘嘅。你收埋咗可能一两日呢佢真係會忘記咗有呢樣嘢曾經出現過喎，即係個拆禮物嘅就哇正啊，有呢個食啊咁啊又成啦，但係你靜靜地收埋一兩日咧，佢哋就會忘記咗啦。 咁啲利是錢啊，會收埋嘅 利是錢啊， 唔覺咗 俾翻佢哋啦， 唔覺自己仲有上年嘅利是咁樣。 係啦，不過嗱，好啦，咁啊，當你即係慢慢收埋咗呢啲我唔想見到咁多嘅糖果之後啦，咁啊騰出咗空位咯，即係處理咗佢之後騰出空位啦，騰出空位之後就可以買一啲咧就啱屋企人食嘅啦。最近咧。譬如尋日打風啦，尋日打風咧就將一啲已經收埋咗一段時間嘅食物咧就可以攞出嚟食啦。例如係啲咩呢？例如就係啲咖喱。咖喱其實有啲好方便嘅咖喱就是、一包包嘅，咁你 嗰啲係咪 都唔使一專專添啊？之後一包包咧，你又助熱咗佢，然後你淨係煲飯咯，跟住抌落去可能誒你自己事先再撒多少少，譬如係香菇啊、金筍啊，或者加多少少肉啊，係啦、 啊， 跟住就倒嗰包嘢落去，其實就已經係幾方便嘅一餐。咁啊，尋日咧就真係有一餐咧係食呢一個嘅咖喱嘅，因為屋企都幾多呢啲唔同嘅咖喱啊嚇，咁啊有辣有唔辣，有雞有牛咁樣。咁大家就试咗啦。好啦，另外呢即係食完之后呢就可能要添置返喎。係啦，你唔知嚟緊仲会唔会有啲突如其来你出唔到街买餸嘅时间㗎嘛。好啦，另外一啲都几适合呢喺放喺屋企又突然之间譬如打风出唔到街嗰啲、就譬如係嗰啲面条。 通粉嗰啲係嘛。 通粉啦面条都系。通粉點解話係咧？因為可以長期擠喺度嘛。面咧就係嗰啲可以俾大家喺屋企咧整嗰啲，譬如呢個夏天咧，有陣時好熱咧， 整冷面食， 系 整冷面食咧，其实就系非常之简单 方便啊，直情 系啦，咁啊直头冇油添，即系又健康。你可能加多少少紫菜喺面咁样，屋企有 wasabi 咁啊，有呢啲叫做冷面豉油，你就已经可以系一餐。同埋咧，天口庆啊，你煮呢一个冷面出嚟咧，其实你舒服噶，食完之后咧，连埋冷气都唔使开，电都悭埋，个人爽啊嘛。啲面食一路食一路凉浸浸，系啦。所以话你添置咧，就一啲譬如喺好啱夏天食，但又可以咧就准备定随时随地咧打风嘅食物。其实罐头都系一两多，我唔会啦。譬如罐头一两罐咧，沙甸鱼嗰啲随时送面包，你都可以 ready 定啊嘛。 要有咧，系啊，特别系小白住远少少， 住远少少啊， 你有阵时避下啲粮草先行都系啱嘅。 啱啊， 我都系咖，系咖啡啦就 系， 即系小白咖喱，我咖 啡。咖 啡咖啡屋企嗰啲一粒粒嗰啲咧飲曬啦，係時候要買幾粒翻去嚇。咁啊，如果方便嘛，嗰啲真係最方便嘅咖啡嚟嘅。咩人發明呢啲壓縮一粒粒嘅咖啡？即係發明得好好嘅。不過即係我都知道嗰啲叫做金屬膠囊、金屬定膠囊啦，我唔知道，其實有啲唔環保嘅。 capsule 啲膠， 好似慢慢咧，依家揾到一啲可重用嘅物料咧嚟做， 收集翻， 係啦，收集翻同埋直情係可食用嘅，即係嗰物料係可食用。我記得瑞典定係歐洲已經 有啊有 發咗噶啦， 或者喺甚至堆填嘅時候可降解咯。 係啦，咁總之就希望就啲大企業啊多啲用啦，咁呢啲嘢就總之可持續咧喺個環保生態都係啱做嘅。好啦。Vicky， 你又买啲咩？ 系啊，我咧就会添置一啲，啱啱咧其实小白都讲咗，就系、是、一个蝴蝶粉啊。琴日咧咁啱打风咧、哦，其实屋企真系唔多粮食喺度、 嗯， 因为前排咧，如果你有煮开饭咧，一定会有嘅。但系你一唔煮开饭咧，你就屋企好似乜都冇咁样啦。所以其实咧，琴日都有出街买餸，系、 嗯、 啊，咁我就唔想嗌外卖。 哦 有街市有開，係、 哦、 啦，咁有啲超級市場都有開嘅，咁、但係我唔想嗌外賣，就係、是、其實打風你自己留喺屋企，你都唔好意思即係叫外賣咁樣啦。咁、所以咧今日好好啦，就係、是、即係之後唔知下個禮拜又會唔會打風啊嘛，添置翻啲食物或者飲品，我就會選擇螺絲粉啊，同埋呢一個蝴蝶粉啦，我中意佢夠煙煙銀銀啊，咁食起上嚟咧又方便啦，又可以擺啦，咁呢一個就係我 煙銀就靠煮嗰下 啊， 係 啊， 都唔係㗎，啲通粉咧你。就算佢 點煮都係淋白白 啦， 係 啊，點煮都淋白白，但係有個蝴蝶粉，好似 咁你有分 噶 嘛？通粉有分快熟定唔係快熟嗰只噶嘛？街市度係啊， 可 能 揾人研究下大家 呢個蝴蝶粉啊。 好啊，咁啊，大家儲下糧都好啊嚇，因為嚟緊可能啲天氣都比較變化多端啊嚇。咁呢個時間咧，當然要聽一聽嘉明同埋李嘉仁醫生啦。 小明、嘉明講健康。 早晨啊，小明。 早晨啊，嘉明。 Hello，Hello 啊，李嘉仁医生又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系啦，我哋今日讲下咧胃癌嘅嘢。 哦。 嗱，我哋成日讲啊，以前大肠癌啊。50岁以下上啊照啊，3年一次啊，或者系5年一次啊，呢啲系不同。但我哋今日讲咧，就系点样样系可以预防到一个胃癌。 嗯。 胃癌咧系一个好危险嘅病，因为佢个病征咧最初系完全不明显嘅， 哦， 直到好后期咧先至发觉，咦有事咯，但系好多时都好迟，个手术咧唔容易做啊呢、這个， 啊， 所以咧个死亡率咧都好高下嘅， 嗯， 譬如我哋香港嚟讲咧，就发觉呢个咧所谓胃癌嘅死亡率咧。是排第六的、 oh. 在这个 cancer 入面的是排第六的、是的、所以说好似发现真是这个展望就麻麻地了、mm.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第一时要怎样普查怎样找了个胃癌出来先在日本和南韩他们做很多这些东西因为那里是较为多这些东西在日本来讲呢他们说是50岁以上呢已经是两年做一次。 哦。 为什么做法呢就最多呢就所谓照胃镜了。对。那这个两年做一次哇好犀利的 ,50 岁以上。 嗯。 那在南韩呢仲后生啲 ,40 岁就做了。 哦。 会不会是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食物啊这样呢 嗱，其实我哋话有咩危险嘅嘢，有啲嘢会令到你容易有胃有胃癌咧。第一就系年纪越大啦，男性啦，呢个幽门螺旋菌啦，另外咧 EB 病毒都系其中一个危险嘅指标嚟噶。咁啊，尤其近亲有胃癌啦，又要小心啦。有啲咧，如果你系幽门螺旋菌医完之后咧，又有医完之后又有咧，咁又系一个可能性嘅。食烟啊，食太咸嘅嘢啊。红肉太多啊，呢啲系好难嘅口味嘅嘢，咁即系会唔会系呢啲喺呢两个国家嘅食得呢啲嘢多啲咧？ 精制品啊、腌制品啊嗰啲咯， 腌制品啊呢系啊，但系你啊，唉，好难嘅有阵时，即系我哋话可能系可能系，咁啊，但系我哋唔好理咁乜嘢，最紧要咧就睇下点样啦。嗱，我哋以前照胃咧。就饮啲所谓药显影药水，然后就照，但呢个咧就唔系咁有效，因为你只系睇到，咦，嗰、那个胃嗰度好似有啲咁多嘢唔妥，但你都唔知系乜，咁最后咧都系要照胃镜啦。咁而家照胃镜咧就系、是、方便好多，简单好多，唔系好辛苦嘅，因为有啲同事咧，晏昼三点几。照完胃镜咧，五点钟已经自己坐车去做司仪啦。 咁搏命啊！ 系啦，呢个等间删咗蚊，我讲俾你听系边个。咁所以话你系真系唔系咁话得咁得人惊嘅。所以吞，因为嗰条水喉吞落去咧，就越嚟越细噶啦。咁照啊照得好清楚啊，摆到落去个胃镜咧。佢又會放大啊，睇得清楚啊，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好微細嘅喺黏膜度嘅 cancer 啊，都好容易睇到，就攞到嘅組織去做化驗嘅，咁一定要做化驗，睇下佢係邊種啦，尤其有啲所謂呢個 atrophic 啊，即係呢個已經開始開始唔生長啊。即係嗰度係有問題啦，總言之。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話除咗照胃鏡咧，有咩指標可以令到我哋關心啲嘅咧？第一咧就係所謂幽門螺旋菌啦。幽門螺旋菌咧就係、是我哋又可以吹氣啊，可以驗血啊嗰啲咁樣。如果你係發覺好有問題嘅話咧，首先驗一驗呢啲咧。咁令到你知道啊，我应唔应该去做啦？咁就算系另外做一啲验血嘅嘢，不过呢啲较为复杂啲，呢啲等医生有你有怀疑咧，就去睇你嘅医生啦。咁佢哋喺我哋第一时可以验一验血啊，做埋呢个内窥镜啊、照胃镜啊咁样去揾到有冇怀疑。有冇好危險嘅跡象咧？就盡快去醫，因為盡快去醫咧，就係你嘅成功率越高嘅。咁啊，當然最新嘅有啲驗血嘅叫做微量 RNA 啊 ，micro RNA 嘅嘢，即係佢呢啲咧就係喺驗到之後咧，就係有普查呢個胃癌咧。就几有成效嘅，不过呢啲最新嘅嘢咧，就系唔系太多吓，喺香港咧只系有一种呢个咁嘅牌子喺度。但系呢啲咧都系一个普查验到嘅嘢，最后都离唔开你照胃镜嘅。所以话照胃镜唔使惊，我哋要预防呢啲好可怕嘅癌症咧。是要靠自己的信心、自己不要怕不要好像做鸵鸟、有事会不会有事啊这样尽快医呢咁你成功活下来的机会呢就大好多啦。 积极面对下。唔该晒李嘉仁医生。 唔使唔该。 欺骗一下亦心光神意，我自觉奢侈，从不牵手提防他要无疑，情感的欺诈是大概需要恋爱是本性难移，承认自己的自私，凭慢性毒药温馨得到维持，你这世界丑化也愿意。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低失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给爱人麻醉是手无人之境，怕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无辜为爱情，未到一日现形，不知当中报应，他有日发现然后别去，我依然是丑星。可有想过令他会怀疑，有没有羞耻，何必牺牲，明明他更仁慈，谁都不忍告知，任我偷到一盘幸福却无名字，浪漫的黑历史。 他名字是 Jenny 吴若希，有这一首作品三人之境，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6%啊。 今日系2023年7月18日，星期二，今日系世界听力日，关大家事，因为你听紧收音机啊嘛。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心意。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睿智，寻觅里内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热爱每逢有故事，而明日是那个字 ？No no， 透露住糖衣。都这么美好，等他开口也似冒险与花朵，最铭心刻骨狠一次倾倒，心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无忧，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人成长了会带着句子，寻觅里爱像一缺失，游走呼吸间小世界，原来每逢有故事，而明日是那个字？No no， 透露 实设立世界听力日不单止是为了听人家讲说话，而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些听下四周围的声音，好像是环境的声音一样，在大自然之中听下雀仔的叫声啊，在茶楼饮茶听下大家杯碰杯的声音啊，甚至是马路上面听下啲汽车的声音等等。其实呢啲嘅声音都系声生态学嘅研究嚟嘅。世界听力日嘅历史系始于一个研究，呢一个研究系声生态学嘅研究。佢哋希望有呢一项嘅研究嚟到去解决噪音污染嘅问题，希望达到声音环境系和谐嘅。咁可以点样庆祝呢一日呢？就系抽少少时间，可能喺附近嘅公园散下步。将我哋嘅手机较为静音，打开我哋嘅耳朵，听下四周围嘅声音。其次就系可以减少一啲不必要嘅噪音，好似系可以熄咗屋企又或者办公室比较噪音大嘅机器，好似系洗衣机、洗碗机、冷气机咁样。唔知道大家又知唔知道自己屋企边一样嘢系最大声嘅咧？尝试下今日熄咗佢啊！ 早晨啊，开翻市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冇打风啊，隔晚美股啊吓，隔晚美股有得升嘅，道指升7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7点，纳指升得最多，升131点啦，咁啊，港股啊要睇翻啊，俗称咧即系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高水70点啊，希望今日咧。打完风之后呢，打风过后呢，就唔係有艇搭啊，打风过后呢，希望都延续到个升势啦，咁样。与此同时呢，咁近排呢，大家都会聚焦一件事啊，三个英文字母就係 DSE 啦。 放心 DSE。 喺10年前嘅呢段时间 ，Vicky 咧正正系同大家一样面对紧 DSE 放榜，冇谂过10年后可以喺大气电波同大家打气。正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只要有信心同埋勇气，相信你都可以创出一片天空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好 ,1872388, 咁啊期待大家打电话嚟啦，因为 DSE 嘅放榜点唱、已经开放热线啦，系咪啊小白。 係、啊咁啊有啲听众都已经预约咗㗎啦，咁啊但係仍然呢欢迎大家喺今个星期入面啦，今日都得㗎，喺呢个 DSE 嘅放榜我哋嘅 Morning Call,DSE Morning Call 入面呢打电话上嚟，咁啊而家 Vicky 呢都系1872388电话旁边呢等緊听众你哋嘅电话嘅。咁可以先预约咗啦，咁我哋就安排一个最适合嘅时间呢、俾听众咁啊，可以透过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将大家想喺 DSE 想讲嘅说话，多谢仔仔啊，好俾心俾读书又得，多谢妈妈啲汤水又得，多谢老师一直以嚟咧嘅眷顾都可以嘅。 咁啊有个祝福啦，1872388咁啊等紧大家打电话嚟咧，呢、這个咧期间限定啦 ，DSE 嘅放榜打气点唱啊！ 晨光第一线，小白。 今日咧，我哋都讲下 DSE 先，因为听日咧就放榜啦。咁、所以今日咧有少少嘅 special 啊，咁啊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咗咧就系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啊吴宝成先生嘅。吴宝成早晨， 早晨早晨， 系早晨两位好。 系啊，咁啊都知道你都好忙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可以帮到我哋做个叫做封烟访问咧，等啲听众同家长咧可以知道更加明确嘅方向咧，好事嚟，唔该晒你先。好啦，咁要讲翻听日咧就放榜啊，咁啊不如同我哋简单啲讲下，其实可能好多家长咧都唔知道嘅程序到底系。点噶？我使唔使即刻去扑学校噶？我使唔使 book 定车啊？咁如果先讲家长嗰个配合，其实应该点样去到做咧？ 係咁啊，家長首先要知道放榜嘅流程啦。咁而家咧，其實唔係好多同學咧放榜之後咧係需要破學校嘅。咁主要就係佢真係 DSE 成績失手，但係佢喺放榜之前又冇報定啲院校，咁嗰啲同學咧就可以即時去其他院校度去揾學校啦，又或者係要去即時面試。咁家長可能就需要咧即係安排交通啊，陪佢一齊去咯。咁我可以講一講個流程嘅、 啊， 因為而家咧就好視乎同學嗰個身份。如果是日校考生在学校去拿成绩表，但是自修生都会邮寄个成绩单，甚至乎网上都可以收到的。时间大约是八点半到九点，间间学校派那个成绩通知信都有点不同，所以对于同学或者家长一定要知道自己学校的安排。通常会早一点提啲同学回去学校做啲最后的一些支援啊、提醒啊、或者关心啊，所以不要以为八点半才回去，可能那时候会迟了。 咁呢个要留意啦。咁家长亦都知道啊，点样部署啦。咁但系你话如果放榜咯，咁考生应该点样按照住自己，而家我唔知个分数噶。咁但系我有冇得事前按照住嚟紧我估个唔同嘅分数，我有唔同嘅部署，咁我嗰个策略应该点咧？ 哦，其实做呢、这个成绩预计同部署咧，系帮到同学咧可以减轻放榜嗰个担心嘅。咁有啲同学话我好难谂、哦，其实咧个重点唔系估啱定估错，系做一个相应嘅预计。咁所以如果难估，咪估一个大啲嘅范围咯。咁、我哋估一个范围就系、是、即系最大机会出到嘅成绩系几多啦？最好嘅分数又会系点样啦？同埋最差嘅时候个分数又会系点样？咁通常要估埋咧，例如中英文失手啊，即系冇二啊冇三嘅时候，又有啲咩部署？因为当同学中英文冇嗰个相应嘅三或者二咧，可以有嘅选择咧系争好远嘅。咁估完之后咧，就唔系就咁算嘅，应该要有一个好实际嘅行动表咧写出嚟，究竟唔同嘅分数之下有啲咩选择？例如几多分我会点改选啊？几多分我会去揾学校啊？几多分可能又会商量下是否重读啊？咁写咗之后，其实同家长都可以即系、就是、有啲沟通啊。因为有时啲学生点谂咧？个家长唔系好知，但如果佢可以写低嗰个部署啦，唔同嘅一啲行动啦，写完之后咧，又可以攞住同家长一齐倾咯。咁大家知道彼此嗰、那个即系需要啊、谂法咧，再去做下一步嘅一啲沟通咧，又会好啲。但如果大家估估下咧，我又唔知你想点，你又唔知我想点咧，咁可能就会放榜之后咧，就会大失预算啦。 咁放榜前夕，咁吴生你有啲乜嘢建议考生啊？我哋当年咧就叫做高考或者会考嘅时候咧，都好年代久远啦，都会可能成班同学仔围埋咁样食餐饭咁样，大家即系振臂高呼咁样，唔使惊嘅咁样，或者叫做围炉取下暖啦。 嗰、个年代仲有唱 K 嘅，系啦，咁依家都有嘅。但系调翻转头，你有啲乜嘢叫做正向啲嘅建议啊？俾翻啲等待放榜嘅考生同学咧吓。 是放榜前呢，如果一班朋友聚埋一起互相分享，我觉得好事嚟嘅。第一就是你会觉得呢唔係自己一个孤单咁样去面对嘛。第二就是有时你嘅担心呢，可能都系你嘅朋友嘅担心，即係大家呢其实都有一啲共同嘅困扰，大家互相倾诉呢可以互相支持。咁同埋有时呢啲担心呢喺个脑里面咧会转牛角尖嘅，即系可能越谂越惊啊，或者系越谂咧越负面。咁所以互相可以分享啦，将你嘅担心讲出嚟咧，可能又会有啲舒缓嘅。咁当然我成日都觉得咧，放榜前都仲可以做多啲升学资料嘅准备，因为升学资料会影响你嘅选择。有时啲同学咧过分担心，就因为佢唔系好知道而家升学嘅途径啦。其实学生人数减少啦，升学嗰个机会系高咗嘅，同埋入到唔同心仪嘅学位咧都多咗，就算是放榜当日失手，即时我入到那个心仪的学位，其实透过之后的努力啦，找到自己的兴趣呢，升翻上去，例如大学毕业啊，一些专业资格呢都比往常容易，所以最紧要知道那个途径和一些资讯咯。 系咁，如果去到听日啦，咁学校方面会唔会有少少建议，等啲老师都心理准备啊？我应该点样可以帮到啲学生咁样咧？ 哦，我諗真係放咗榜咧，有啲同學可能情緒真係好波動嘅。咁我覺得咧，喺任何嘅情況之下，先處理咗個心情，再處理個事情，即係話咧，先處理同學嗰個情緒波動啦，就唔好話佢喊曬又走去問佢你點報啊，點改啊，其實就冇意思嘅。先處理咗情緒，冷靜過後先再做決定。咁有陣時一啲簡單嘅支持，例如家長啦、老師啦喺側邊企喺度啊，拍一拍佢膊頭啊，遞張紙巾啊，其實學生都應該會 即係明白嘅，同埋我覺得咧，真係放榜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挑戰啦。咁同學有啲情緒波動，我先覺得佢係正常先，因為係一個好正常嘅反應嚟嘅。咁留啲空間俾佢消化咗，先至再做之後嘅一啲升學選擇咯。咁我覺得咁樣會好啲， 係 啊，太急嘅話會好辛苦。 係啊，同埋咧，如果你突然之間喺情緒波動緊嘅時候，仲要逼個學生自己做決定啊，咁啊，佢自己都未冷靜到個人咧，通常做啲決定咧。之後都係會後悔嘅，即係我咁樣講啦。咁所以咧，嗰、那個叫情緒方面咧，都要好好地掌握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自己嘅分數上面，我又想同呢個海外升學咧有個部署嘅話咧，咁我應該點樣按照住自己嘅分數去到考慮咧？ 哇！如果同學喺放榜前冇諗住海外升學，放榜後先諗咧，我自己都提醒佢真係要諗清楚啲，因為畢竟海外升學係一個好大嘅選擇啦，要嘅成本啊、金錢啊、時間啊都係多嘅，亦都需要家人嘅支持。咁如果放榜之前都冇諗過，放榜之後特別去諗咧，有陣時我擔心係因為佢個成績唔理想，而之後就亂做決定啦。咁當然，如果佢真係諗住海外升學，有好多問題要問嘅，就係海外升學嗰個目的。啦，佢希望透過海外升學獲得啲乜啦？咁因為呢啲答案係有助佢咧去選擇嘅。舉個例，佢想加強英語能力，咁可能去一啲英語系嘅國家啦，例如有啲同學話想即係掌握中國嗰個將來發展，咁可能去內地升學又會好啲啦。咁所以先了解咗升學嘅目的，揀咗一啲國家地區，然之後就按住自己興趣咧去睇下仲有啲咩選擇。但要留意一樣嘢就係放榜之後仲可以揀嘅海外升學大學咧，一定係比之前少嘅。咁所以仲有啲咩選擇，佢一定要掌握咯，就唔好有個。即系错误嘅谂法，觉得全部课程都仲可以拣嘅，咁可能会少啲。 系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就唔系话考完之后先至去到谂啊，其实应该考之前咧，已经有个周详嘅部署噶啦吓。咁啊，听日咧，晨光第一线亦都会同听众啊，同埋考生咧一齐咧去到紧贴住呢个 DSE 放榜嘅。今日朝头早先唔该晒咧，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宝成先生噶，唔该晒。 系，多谢两位， 拜 拜， 拜拜。 之前有同大家讲过 AR 扩增实景技术，今日就同大家讲一个最实际嘅例子，就系 AR 镜啦。呢一块镜系利用电脑视觉同埋扩增实景技术，将数位嘅图像投射喺真实世界嘅镜画面，制造出一种半真半假嘅效果。例如你去一间衫铺见到一件好靓嘅衫，你一定会谂啊，究竟着喺你身上面会点呢？可能你要去排队试衫，一个过程又要花好多时间，好麻烦。但系如果呢一刻你有呢一块 AR 嘅镜，只要你企喺镜面前，选择你想试着嘅衫，镜就会将嗰件衫嘅图像投射喺你身上，好似你真系着住佢咁，你就可以即刻见到你着住件衫嘅样，而唔使去试衫间换衫啦。而同樣的道理 ，AR 鏡都可以用嚟試戴眼鏡、帽，甚至係試用化妝品。例如你想試一款新嘅唇膏顏色，但係你又唔想塗喺口唇上面，你就可以用 AR 鏡，佢會將你唇膏嘅顏色投射喺你嘅嘴唇上面，令你會見到自己搽咗唇膏嘅樣啦。不過你可能會問，點解 AR 鏡可以做到呢啲嘢呢？背后是因为它用了摄像头去捕捉你的形象，然后电脑会分析你的面型和身体的轮廓，根据这些数据会将你的数位图像形状和位置调整得刚刚好，就好像真的贴在你这里。所以 AR 镜其实就是利用科技将我们的购物体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可以令我们更加快捷地选购产品。如果大家见到 AR 镜，不妨都去试一下啦。 曾话过跟我分了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千梦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 人擅长一生畅想，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装满是你的新寄托。抛开抛不开，谁又可抗拒避免？尤其眼泪懂得适应，早已被年月分裂。愈合已久，好好的伤口别挖开，人有回忆，眼泪再落言，羡慕最坏片段再上演。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实现，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雪月越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唯文字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下观到仿似谈论数学。都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恋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谈我都已经只会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如能忘掉总被牵挂，间结又容易锻炼。在每天可歌可泣的别记起，美满人生放太美的钱，到后镜上那样看远一点。忘记趁早，常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实现，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挂牵？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唯望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 佢名字系林志乐啊，有呢首作品叫做《忘记趁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今日又找嚟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善仔，早晨各位。 咦，今日夜晚黑7:35有咩睇啊？ 咁啊，带俾大家有同行讲温度。咁啊，呢个节目咧，每一集都带大家睇下咧，本地咧社会服务有啲乜嘢新面貌嘅。咁啊，今集咧个主题咧叫做自闭症社交机械人。咁啊，听落好似嗰啲哆啦 A 梦嗰啲 发 布咁啊，系真实存在噶。咁啊，系咩一回事咧？即系话说啦，患咗嗰个自闭症谱系障碍嘅小朋友咧，社交同埋表达能力都比较弱啲啦。好多时咧，即系唔系好识得点样融入去群体嘅生活里边。咁啊，有阵时甚至乎俾人排挤添。咁啊，即系作为家长咧，好担心啦，唔系几好受啦。咁啊，有见及此。中大咧呢個教育心理學系嘅蘇永之教授咧，啊佢開展咗一項叫做社交機械人計劃，咁係做係啦，做乜咧？就係嗰啲導師咧運用呢個社交機械人同埋一啲佢哋相關嘅學咗嘅一啲訓練啦，協助提升嗰啲自閉症嘅小朋友咧嗰啲社交能力啊，等到佢哋咧可以識得點樣同人哋表達，就係點樣去相處。咁啊呢個計劃咧。而家透過好多社企咧，就逐步向社區擴展㗎啦。咁啊，想認識多啲呢一個計劃係點樣啦，又想見識下呢個自閉症社交機械人嘅真身係點嘅咧？今晚7:35要睇下呢個同行講温度啊！ 好特別喎、啊，佢係同啲小朋友一齊整一個機械人啦，定係同個機械人傾偈咧？ 同個機械人傾偈喎，即係好似一個導師咁樣喎，即係好特別嘅一個機械人。想睇下，真係要想睇下佢真身啊！今晚真係要留意呢個節目啊！ 係啊，去到八點鐘啊，係咪有醫生與你啊？ 冇錯啊！咁啊，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都有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啦。咁啊，上個禮拜有睇呢個環節嘅朋友都知道咧，我哋訪問緊一位醫生叫方道生醫生。咁啊，今集帶俾大家下集啊嚇。咁啊，方道生醫生咧係本地一位神經外科嘅專科醫生啦，佢好出名啦。上一集亦都介紹過啦，佢係特別係關心小朋友呢個腦部嘅case 嘅。咁啊，佢好多年前已經率先喺呢個屯門醫院咧，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團隊去醫治呢個兒童腦癱啊！咁啊，話說原來當時社會上咧未普遍接受用手術去治療兒童腦癱嘅。咁點解方醫生當時會有呢一個咁勇敢嘅決定咧？咁啊，今集會同大家一一道來。之外啊，呢個節目咧，今集咧，其中一位主持人啊，黃炳康醫生咧，原來係啊方道生醫生嘅高徒嚟噶。 哦， 今集佢兩師徒咧就真情對話，咁啊大家想認識一下方醫生咧喺呢個醫生徒底下個背後啊，佢嘅為人係有幾咁仁慈，有幾咁咧人心人術嘅咧，咁啊今晚一齊睇下八點鐘醫生與你啊 嚇。係咯，之前就係講方醫生點樣面對傳媒啦，今次咧就更加好啦，今次係更加直接嘅，係同佢徒弟傾偈。可以睇到一個醫生咧，究竟平時生活上會唔會遇到好多難關？尤其是我見到應該係腦神經外科都係好忙嘅，有啲醫生咧去 on call 36，我真係覺得好誇張，佢哋好厲害。 嗯，咁啊一齊睇下咧，但係方醫生原來咧，即係佢個人好超嘅，悠然自得嘅。咁望咧一位醫生點樣可以過咗一個咁超嘅態度咧？咁啊今晚一齊聽一下啦。 好，咁去到10:30啊，有咩睇啊？ 咁啊，10:30帶嚟一個紀錄片《回顧與前瞻》。咁啊，之前啊回顧前瞻咗好多嗰啲醫學啊、環境科學啊等等啦。咁啊，今集咧帶大家睇下呢個大自然咧。咁啊，話說咧，我哋人類咧對大自然嘅破壞啊好大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嗰啲温室氣體啊，我哋又放好多有毒嘅嘢啊，又搞到嘅温度又上升啊等等啦。咁但係原來啊，大自然嗰個生命力咧，即使我哋咁破壞法，佢哋依然好頑強嘅。咁有幾個例子嘅個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啦。即係有好多消失咗好多年嗰啲物種啊，即係譬如一啲巨龜啊、黑豹啊，佢哋又忽然間又再次出現喎。咁啊，我哋仍然咧，我哋仍然係發現到好多深海嘅一啲新嘅物種啊。咁啊，即係科學家咧相信咧，我哋只要借鑑大自然咧，就能夠揾到人類最佳嘅生存策略咁話。咁啊，睇下咧今晚呢個節目咧，同大家點樣睇下大自然可以俾咗我哋一啲嘅啟示，等我哋知道點樣我哋繼續生存落去啊！ 好，唔該曬阿卓，我哋下次繼續傾啦，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台风泰利移入广西，并且逐渐减弱。天文台在早上8:4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处理高级科学主任郭孟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天文台日前和飞行服务队合作，以定翼机在泰利的风眼上空放置下头式探风仪，有助天文台获取重要数据，了解泰利的风力结构和移动路径。另外一个低压区目前集结在菲律宾以东附近，数据预计会进入南海北部，发展成为热带气旋，并且移近珠江口一带。郭孟谦说，那个低压区目前有一半机会令到本港下星期中期需要发出八号台风信号，预料到时本港天气不稳定。但是他强调，不同的电脑计算模式仍然有一定分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那个低压区的发展。 南韩暴雨成灾增至41人死亡，仍然有9个人失踪，两个数字合计50人，是12年来最多。救援人员昨晚在中清北道五重地下车道水浸现场找回最后一个失踪者的遗体，事故一共造成14人遇难。经周边搜查，事故查勘清理淤泥之后，现场将会恢复通车。气象厅预测中清地区、南部地区和济州道今明两日的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100至250毫米。欧盟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超过50位领导人出席。欧盟承诺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提供更多投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彼此，指出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和中国在海外日益强大的影响力是三方应该共同面对的挑战。他说欧洲渴望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首选合作伙伴。欧盟计划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450亿欧元，作为全球门户计划的一部分。欧洲和美国持续受热浪侵袭，西班牙南部安道哈尔录得摄氏 44.8 度的高温，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等国亦都录得最高超过40度，曾经在2021年8月录到欧洲至今最高温 48.8 度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当地星期一亦都录得 43.5 度。在高温和强风之下，希腊发生山火，1200个儿童要从度假营撤离，意大利当局向16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警报，美国有超过1亿人连续7日处于高温警报之下。世界气象组织说，北半球部分地区的监测站已经录得破纪录高温，并且可能创下新的全国最高纪录。预计目前影响地中海的热浪会在今个星期加剧，可能持续到8月。在天气方面，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早上8:40已经取消。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泰利集结在香港以西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0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泰利的外围雨带今日会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初时仍然吹强风，天文台会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天色稍为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6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36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7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4跌7.2，阿里巴巴90.85跌2.1，友邦保险80.25跌2.5，美团129.8跌2.7，盈富基金19.63跌2.7，京东集团145.9跌4.6，建设银行4.35跌4仙。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5， 日元 138.66， 瑞士法郎 0.859， 加元 1.319， 人民币 7.164， 英镑对美元 1.309，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8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4。 日经平均指数报32,558点，升167点，港金报18,23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69美元，卖出1,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啲意外事故啊。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粉岭方向，之前喺半春园对开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而家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啦，不过都多车噶，龙尾到新丰花园。吐露港公路去粉岭半春园段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啦，而家龙尾喺新丰花园。而屯門公路去九龍咧，喺新墟遊樂場對開都發生過意外事故，咁啊呢宗意外事故亦都係清理好噶啦，不過都好多車嘅。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因為受到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響，而家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新墟遊樂場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咧，仍然係相當之多車。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对开都有意外事故的，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还有就是九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在骏发花园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亦都是清了场了，不过就还是较为多车一些。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几好的，是北角线比较多车，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尖沙咀线一样是多车的。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去港岛仲系繁忙啦，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近住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仲系多车，龙尾喺小沥源。港岛路面方面，北角嘅渣华道近住健康东街一带多车噶。而家东区走廊东行柴湾方向转落去渣华道之路就比较繁忙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九龙嘅路面，西九龙公路咁去尖沙咀方向啦，奥运站去到海丽村嗰度仲系多车噶。龙翔道就有两段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嗰段多车啦，而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彩虹交汇处嗰度仍然系繁忙嘅。咁龙尾就过咗钻石山港铁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天光道嗰段咧就有少少挤塞。葵涌道去旺角方向美孚一带而家都系繁忙噶。新界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对开仲系多车一啲嘅，龙尾到荃青交汇处。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咧，而家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沥源村至马场段仍然系多车。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美林村，仲有就系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咧，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嘅支路仲系比较多车少少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父母照顾了我们这么久，是时候报答他们了。香港年金给父母终身稳定的每月收入，有了这个一世的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的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创作女歌手 iMail 推出她的全新作品《卡特斯奥姆》，喜事有报。 歌曲成为佢喺日本举办嘅巡回演唱会其中一首主打作品，同一时间更加就能够否动年轻人对拍拖嘅憧憬，对恋爱投入嘅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I'm Your Kare Shimu》。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I'm Your》，喜事有无？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支笔可以做啲乜嘢？ 音乐家可以写出好听嘅旋律， 作家可以写出好睇嘅故事。 对于画家嚟讲，画笔就系佢哋记录美好嘅工具，开启人生无限可能嘅锁匙。大家好，我是黄子瑜，我会邀请四位优秀的香港画家一连八集分享他们的美画人生。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文教组全新节目 《美画人生》，用色彩燃亮人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3的直播室入面有 Vicky 小白同埋阿 O 喺度啦，同听众朋友一齐 call 一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 早晨阿 May， 早晨阿 May， 早晨早晨，多谢你哋啊，我哋好开心可以打嚟 TSC 鼓励， 系多谢你帮衬我哋 Morning Call 仲好啦，感谢你。你 TSC 方面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系咪同自己有仔仔定系亲朋好友都系考 TSC 啊嘛？ 是啊，我身边有四个父母的、即是四个小朋友都考 DSE 的、我们都是看着他大的、 是不是有经常有聚会的、 有啊，我们经常都有机会在教会里面一起见的这样咯、 是，那他们的心情呢很紧张、 其实都是紧张的，即始终都是人生好像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啦，这样咯、是啦、是啊，咁我都开心系即原来今日咁样有个主题，我都即刻打上嚟，即刻鼓励佢哋啦，咁样到时 send 啲录音俾翻佢哋听咯，咁样咯。 要啊，要听，叫你听翻 archive 啊嘛 ，mark 翻低今日7月18号晨光第一线揾翻咁样咯。 是啊是啊，或者我录咗俾佢哋，唔使去抄咯。 咁、又好喎、我又问下你啊，有边个要鼓励噶？咁交个时间俾你去，透过大气电波去祝福佢哋又好啦，鼓励佢哋又好啦，好嘛？阿May。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先。第一个系卓慧啦，咁都系一个非常活泼同跳舞好叻嘅女孩子嚟嘅，好有笑容嘅、第二个咧就系子乐啦，一个咧非常好识煮嘢食噶，同埋佢都好有自己好执。即是執嘢好乾淨、好企理嘅人嚟嘅一個男孩子啦。咁仲有劉卡咧，就係、一個好愛中意自己中意做咩做咩嘅人啦。咁樣一個劉卡啦，一個考男咧好乖嘅，真係好乖嘅。佢雖然身體有啲毛病啦，要處理啦，但見到爸爸媽媽都好努力同佢一齊面對嘅。咁其實呢四個小朋友都係我哋喺教會裏面見到佢哋媽媽爸爸見證佢哋結婚啦。生仔啦，到咁大到今日咧，其实好感动啊！即系佢哋嘅成长啊，咁同埋今日佢哋考 DSE 啦，都好想去鼓励佢哋啦。佢哋尽咗嘅力，一定会有见到个结果出嚟。其实无论点都好，父母都好爱佢，同埋会好支持佢。 你有冇见到几位嘅即系家长啦？点样喺行动上支持自己嗰啲心肝宝贝去到考呢个 DSE 咧？ 哦，當然佢哋盡佢嘅力啦，即係俾空間佢哋啦，煮好嘢食啦，佢哋即係有啲時嘅脾氣啊，即係情緒咧，佢哋都會 好接受啊，即係都會係包容㗎。咁、嗯、當然都好好肯切為佢哋祈禱啦，都即係大家都為呢啲小朋友，無論即係唔係淨係呢四位咯，其實都為身邊嘅人，總之考 DSE 嘅都係佢哋祈禱咯，希望佢哋真係嘅盡咗力，無悔，點嘅前面行嘅路點樣，一定有出路嘅。 係、 哦、重點啊， 係 一定有出路呢、這個。 一定有出路嘅，咁都啱啊！即係唔同宗教嘅朋友都可以用佢哋嘅方法啦， 係啊， 去叫做支援一下一啲。DSE 嘅考生，因为咧佢哋应该系人生第一个关口，啊、过咗呢个关口咧，仲有好多嘅关口噶。不过咧，第一个咧，通常我哋都要俾啲力量佢哋，啱唔啱啊？ 系、嗯、啊，所以等打嚟上嚟，知道有咁好嘅题目，即刻打上嚟咯。 系咁啊，希望即系唔止净系你头先讲嗰几位弟兄姊妹啦，调翻转头就系全香港所有 DSE 嘅考生啦。咁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会陪住大家放榜嘅。 当然啦， 系啊，叫你唔好气馁，就算有时。考得唔系好理想，但一定有得出路，只要佢哋肯去面对得噶啦，肯去接受拥抱。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加油，俾心机。多谢你今日嘅电话，阿美。 多谢你 拣咗刘德华嘅十七岁啊，鼓励下大家 好吗？多谢你， 多谢晒你哋， 拜拜。 拜拜拜拜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廿九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绪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能量球。 好啊，好啊，要有啲能量，听日先可以应对 DSE 嘅放榜。 系啦，今日呢个能量球咧， 系 鸡翼能量球。 喂 ，OK 啊，我自己系鸡翼关注组啊， 系啦， 好中意，我可以露食噶。我人生之中咧，起码即系如果你话一餐可以食最多鸡翼咧，我记得细个阿婆咧好中意咧用嗰啲卤水汁啊，整嗰啲鸡翼啊，即系嗰啲卤水汁翻整又翻整咁样啦。我记得我连续食咗一个礼拜几。诶， 哇，好嘢喎！ 鸡翼啊，我讲咗鸡翼，一个礼拜系咁食，系咁食咧， 睇嚟 捞饭好好食， 无敌啊！真系 饭啊，怎都好食啊！ 鸡翼真系啊，无敌啊， 无敌！鸡翼真系无敌，好多整法咧都非常之出色。今日同大家讲呢个点样叫鸡翼能量球咧？好啦，我哋先处理咗呢个鸡翼先。咁啊，鸡翼嘅做法咧都非常之简单嘅啫。首先咧，先将呢个鸡翼啦，咁啊去骨。啊，雞我選擇雞中翼嘅，雞中翼去骨，好啦，去咗骨之後咧，大家就要準備，譬如一啲醃料啦，生抽、蠔油、白胡椒啊、白糖啊、老抽啊、鹽啊，即係少少，最基本嘅，咁啊醃一醃佢，好啦，落咗落去之後啦，咁啊形成咗一個你自己獨特嘅照燒汁噶咯。好啦，咁抌咗落去嗰个盘入面啦，再将啲去骨嘅鸡翼放埋落去，然后就将佢捞捞捞捞捞捞捞捞，咁大概腌佢20分钟，腌佢20分钟就已经够啦。好啦，呢、這个鸡翼呢就已经准备好啦。跟住呢所谓嘅能量球系咩呢？就係、有高糖分，等大家可以更加聪明去到面对喺 DSE 嘅抉择上面呢做决定啦。呢、這个能量球呢荔枝。 哇！我竟然加荔枝啊，因为咧，通常鸡翼咧，我听过人哋加柠檬， 吓柠檬 柚子， 系柠檬柚子鸡翼啊，即系 嗰啲就腌啦， 系啦，嗰啲鸡翼冇咁流啊，即系佢懒系令到你啊，就算食多少少鸡皮咧都 OK 嘅咁样， 新啲嘅， 系啦，咁嗱荔枝咧，我第一次听，咁啊小白你慢慢讲啦， 荔枝咧，咁啊先将嗰啲荔枝就叫做搣咗个壳，搣咗个皮佢啦，跟住就将入边嗰粒核咧就拎走佢，嗱我自己咧就中意嗰个肉感咧就强啲。咁所以喺咁多种荔枝嘅品种入面咧，我会选择用糯米糍呢一个嘅品种，因为粒核就好细啦。咁你拎咗出嚟之后咧，咁你一阵食落去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种淡淡荔枝肉嘅感觉嘅。好啦，咁我头先记唔记得将个鸡中翼嗰两条骨咧就拎咗出嚟噶嘛？ 系啊。 咁我咧荔枝亦都将粒核同埋个皮咧就拎走咗噶。咁呢个时候你就将个荔枝肉咧就直接让入去个鸡中翼入边。好啦，让入去咯，咁然之后咧就咁多只，譬如你整20只嘅，咁啊准备20粒荔枝啦咁样，跟住就放喺呢个气炸锅入边。如果你气炸锅就大概180度，然后就炸佢15至20分钟啦。咁啊，中途就翻佢。如果你话喂，我中意再野味啲嘅，我成日都觉得用真嘅油咧去到炸佢咧，系嘅， 好啲可能 冇咁健康嘅。即系如果你相比起嚟讲，咁但系咧系真系再野味啲嘅。又或者如果你屋企有炉，甚至乎烧嘅。都一樣非常之好食噶，咁啊完成咗呢一個咧就叫做雞翼能量球啦，個能量咧就嚟自荔枝入面嘅糖分，咁啊等大家咧喺聽日 DSE 啊嚇，即係好似決賽咁樣，有更加聰明嘅辦法去到應對你嘅未來啦。 我的享樂時代。 啱啱就食完呢一个鸡翼能量球啦，咁面对压力嘅时候，我相信咧每个人都有用唔同嘅方法嘅，系咪？即系有啲人咧可能就系喺个浴室里面唱歌，大声高歌咁啊去抒发佢嘅压力啦。咁有啲人咧就可能啊唔系同朋友倾诉嘅，又或者系睇戏啊，又或者睇一啲电视剧啊，佢就会觉得啊好 relax 啦，好似远离自己一啲嘅生活现实世界咁样。咁有啲人咧就中意去点香薰听下歌。 点啊蜡烛咁样好疗愈， 蜡烛香薰嘅，我自己咧其实都好中意点蜡烛嘅，特别啲香薰味嗰啲蜡烛咧，我就真系觉得啊闻完咧好舒服。 佢都几贵啊！我想讲啲香薰蜡烛咧，有阵时咧你喺啲家品铺卖咧，成300几蚊一个蜡烛。 你知唔知？有一次我仲计啊，点样仲计咧？咁啊喺家品铺嗰度买啦，一支蜡烛啦，闻起上嚟，哇，好香啊！我谂住屋企咧都系喂整嗰啲香味先啦，喺屋企点啦，冇味。 点解？ 佢闻好香，但点啊冇味。 诶，偶尔都有阵时系 咁 样噶， 定系佢要点耐一阵佢先？ 好耐啦，就嚟完啦，啲蜡烛仲未有味啊！ 我都试过一次， 系啊， 系啊，唔知点解 细细粒嗰只， 唔系， 粗口噶都 系啊！我嗰次去泰国旅行特登买噶，入边咧仲有几片即系。 乾咗嘅橙啊嗰啲咁嘅喺度咧，你諗住十香啦，其實我擺廁所啫嘛，諗住點不知咧，佢根本完全冇香嘅功能咯。 摆喺度仲香过 佢，系啊！佢有冇写到明真系香薰先？ 有，一定有噶啦。头先嗰啲 有， 有花又草又水果喺嗰度，你都唔香，有冇搞错啊？真系。 佢哋加咗一啲香薰精油咯。 佢实有加噶啦，我闻 好香噶咯，闻落去。 同埋我 点唔同噶发挥。 啱啊，但我闻落去，即系佢会叫你 try try 噶嘛。咁你 try 嘅时候，你闻觉得 OK， 你先买噶嘛。 都有可能嘅。 总之我都有，哦，头先一听小白觉得。有乜理由啊？跟住自己，跟住自己谂翻咧，我都有咁嘅体验。 同埋咧，佢啲sales 咧有阵时话：，先生你闻一闻啦。咁我闻咗啦。咁我 suppose 梗系闻完之后点嘅有呢阵味噶啦。咁佢唔会谂就系话嗱呢个闻到香嘅，你点你唔好点啊？点啊冇味，佢唔会咁样噶嘛。佢亦都唔会喺你面前点噶嘛。 不过有一间就比较稳阵啲嘅，即系喺九龙塘嗰间商场嗰个咧，有间两个字都系同一个字嗰个咧，但系佢啲蜡烛卖好贵，成400多元一嚿噶。 我平时买嗰啲蜡烛咧，我就系喺啲小店铺蜡烛嚟嘅，佢真系自己做嘅。咁、的而且确我买开咧，就真系次次都有味，闻嗰只味系真系有嘅。咁咧，我最近咧有个朋友咧就送咗一样嘢俾我，都系关于蜡烛，因为佢知道我好中意点蜡烛啊。咁、但系其实点蜡烛咧都有少少风险嘅，因为你系明火噶嘛。咁佢就送咗一个蜡烛灯俾我，有冇听过啊？ 有，佢送个灭火筒俾你添。呢头我听讲完话，大家都有啲危险嘅，所以佢咧送咩？ 家用嘅灭火筒咁样， 好合理啊！嗱，我思维好合理啊， 唔系呢个火筒， 叫做咩香薰灯 系 嘛？ 系啦，蜡烛灯咁样啦。咁究竟佢嘅原理系啲乜嘢咧？咁佢就好似一个座台灯咁样嘅，佢就用个灯嘅热力咧嚟到去令到嗰个蜡烛香嘅。即係佢有個用個熱力令到咧嗰個蠟燭咧唔係明火咁樣點著佢，令到啲香味咧散發出嚟嘅。 電磁爐啲 friend 咁樣喎。 电磁炉啲 friend 咁解冇明火， 咁佢又唔系放喺盏灯上面嘅，即系嚟谂下座台灯咁样啦。咁佢就有一个灯罩咁样照住落去下面嘅。咁你个香薰蜡烛咧就系放喺下面嘅，即 系 佢系用上面嘅 热力啊嘛，令到 系啦热嗰个香薰嘅。咁其实真系有好处嘅，因为咧有啲小朋友啊或者有宠物嘅屋企咧，其实真系唔系好适宜你低嘅台摆个蜡烛喺度咧，其实好容易俾佢哋会整到噶嘛。咁其实真系有啲危险嘅。咁但系用咗呢个香薰蜡烛咧。咁就減少咗呢一個有明火嘅存在啦。 哦，咁個燈罩熱唔熱噶？ 熱嘅，咁但係當然你都要小心啲啦，即係你要擺喺高位置，你唔好真係擺地下啦。咁同埋用呢一個咧。蜡烛灯嘅好处咧，就系原来佢令到嗰个蜡烛咧消耗得冇咁快， 即系襟啲。 系啦，会襟啲嘅。同埋我哋点开蜡烛咧，其实唔知你大家知唔知道，就系你一点咧，你唔可以点可能半个钟就即刻整熄佢，因为佢个圈咧未烧到去成个外围啊。咁当你去冚熄佢嘅时候咧，个蜡烛个细嗰个圈即系变咗系细圈嘅时候咧，佢永远只会着嗰个细圈嘅咋，佢唔会再烧到去侧边噶啦。咁而蜡烛灯咧就唔会有呢一个嘅烦恼啦。系啦，因为佢系平均将面嗰一陣去燒，佢就唔會有平時蠟燭明火點嘅嗰一個嘅煩惱，就係、是 即係唔會變咗火山窿。 係啦，唔會變咗個火山窿。 即係安全啲啦，係啦，特別有寵物有小朋友嗰啲屋企咧，如果用呢個蠟燭燈咧，就幫得到手啦。 係啦，就會安全少少咯，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下呢一個蠟燭燈啊。